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表示，示威领袖和煽动者将会受到惩罚，又说当局正按照民主原则以最低武力对付示威者。天气方面，同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同一道冷风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7级。有几阵微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8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7至8级，海有中至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3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22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535点，升6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1点，升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6，日元106.7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4，人民币6.47，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5，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兑美元0.7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24.31美元，卖出价是1,72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老婆啊，听日带仔仔去踩单车好唔好啊？ 好啊，咁记得帮仔仔戴翻个头盔。 吓，唔使啦，细个都冇戴。 阿仔啊，你细个部手机啊够冇荧幕保护贴啦，咁你而家搣翻出嚟咧，好唔好？ 啊，阿妈你咁讲我又明咯。好，听日一于两仔都戴头盔先。 梗系要啦。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Fun Show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 Fun Show 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啦吓，咁啊，今天咧就系2021年嘅3月2号，咁啊正月十九嚟嘅，咁啊早上嘅时候啦，扭开心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有白拳路喺朝早嘅时候啦，就已经好快脆啦啊，翻到嚟直播室，准备好今天嘅工作啊，准备好今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同你见面，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最近咧喺节目入边咧，大家有留意嘅时候咧，咁我自己都会讲翻一两句嘅福建话嘅。咁福建话咁有阵时咧都会觉得啊，原来每一个人咧有佢哋自己唔同嘅乡下话嘅。无论你的乡下或者你的籍贯在哪里，哎呀，可能你住香港住得太久，已经完全就没有再讲，甚至乎呢可能由头到尾都没有讲过就是自己乡下话。中国人成日有个说话叫做寻根，找回我们自己的根其实有助于我们怎样去到为自己一个新的定位。这个定位可以令到我们自己望向前方的时候望得更加远，更加清晰，更加明白自己的路向和方向。既然我们要寻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下下回去呢？这样你说好像譬如我这样，虽然呢我籍贯是福建省，但是呢我真的完全没有去过福建的。相对来说呢，如果你叫我说，很多亲人在哪里的话，那里就是你的乡下，这句说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的叫做现在的乡下，我这一代的乡下就已经变了，可能是华侨嘛，可能是印尼啊、新加坡啊，那里就很多亲戚的。咁啊，每一次翻去嘅时候咧，甚至乎而家就算唔翻去，因为抗疫期间啦，咁啊都会经常咧透过啲视像咧，同啲阿姨啊、舅父啊、表哥表姐咧，就系见下面 ，say 个 hi 嘅。今日你有冇同远方嘅人 say 个 hi？ 有冇为自己定立一个新嘅目标？有冇因为寻根而明白自己将来嘅去向呢？有冇谂过你自己所谓嘅根喺边度咧？其实好简单啫，有思念你嘅人嘅地方就系你嘅根。可能你嘅根啊冇谂到咁远，唔知边个省、边个会、边个市，可能你嘅屋企就已经系你嘅根。只要相信自己做得到嘅话咧，咁你亦都可以咧令到你自己身边嘅人一样过得快乐噶。揾到自己嘅根之后，就可以俾多啲力，相信自己。继续向前行，行得更加好。朝早嘅时间揾嚟呢一首嘅歌啊，叶倩文加上杜德伟博。 信这些不变的真理， 大家今日都系充满住信心去到迎接今天我哋眼前嘅挑战啦！ 我系梁荣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好多人就叫我哋做乜嘢都要坚持，坚持到底，到最后你先唔会后悔，坚持到底你先至对得住自己。不过我就觉得坚持系冇错，但系首先你要认定嗰一样嘢系啱嘅先至好坚持。如果一开始你已经揀错咗嘅话，继续坚持落去可能嘥咗心机时间，吃力不讨好，到头来自己更加会后悔添。有一个气球阴差阳错咁样嫁咗俾棵仙人掌，喺埋一齐之后，佢哋摩擦碰撞咗好多年，气球搞到自己满身伤痕。不过佢都一直坚持住啊，认为总有一日自己唔会再受伤嘅。但系到最后，气球都系顶唔顺，离开咗仙人掌。后嚟气球就遇到咗棉花。棉花对气球的每一个拥抱都是咁温暖咁温柔，气球的心每一日都是暖暖的。气球在这个时候就明白，不是努力坚持和忍耐就一定能够换来温暖，最重要是要选得啱和适合，才会令自己变得轻松又幸福。再付出都要遇上感恩的人，再真诚都要遇上有心的人，再谦让都要遇上懂得珍惜你的人。所以 选择其实比努力更加重要，不论是爱情、事业亦或是友情，希望你都能够揀啱选择，找对的人。 是对的终于会碰到，是错的不管再美好，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耀眼的即使是瑰宝，但已经有别人拥抱，一早编好的情人早晚始终会等到，空出的左手你荒废无名字，永远有是错的再动人，前进错的难免透露，一个接一个也没有结果，方知海阔天高，是你的终于会碰到，别太早替未来苦恼，只差一点好时辰主角始终会等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系啦，去到星期二嘅时间，同大家讲下啲家务嘅问题。喂，最近有个都问题会出现啦，啊，春天就嚟咗啦，都已经一段时间。好似而家相对湿度83%，虽然就唔系话太湿，咁但系最近可能大家都会发现咧，屋企多咗一种嘅味道，就系开始嗰啲煤嘅味道咧，煤噏嘅味道出咗嚟啦。有好多叫做事先可以准备的功夫，令到这种煤噏味道呢就稍微没那么浓烈先。例如呢，在玄关的位置，如果你不介意的可以铺布纸，总之是用一些吸湿的方法呢，可以令到这个门口的位置都已经是干爽先的。其次呢，就是有时候出门口的时候呢，可能回家都会发觉只鞋湿湿地。其实这样都会令到呢，就是周遭的环境呢湿度提高的。咁如果你真的发觉有鞋是湿了的，快点整返干它。仲有啊，浴室的一些叫做储物柜呢，入面都特别容易呢，就是会湿湿立立的。这段时间呢可以放返一些吸湿的器材在那里。同埋，如果你話咧喺自己埲廁所埲牆嗰度啊、地板啊，即係啲磚嘅地方咧，想佢去除呢一啲叫做煤味嘅話啦，可以用咧就係醋加水，試下擦一擦咧就係廁所嘅牆壁或者地板，可以咧就有效降低呢一個發毛發霉嘅機率噶，而且仲可以除臭添。不過醋嘅味道亦都比較上重噶，咁啊記住擦完之後咧，記住開翻個窗通一通風，咁啊得噶啦。好啦，仲有其他地方都要注意嘅，除咗厕所之外啦，连埋我哋嘅衣物被单咧，都可以咧就系有呢啲叫做霉噏味嘅。啊，衣柜潮湿就可以用咧洗衣粉啦，咁我自己都几中意洗衣粉嘅，本身又有啲香味啦，而且咧佢由呢一个粉状，跟住变咗一嚿嚿嘅时候咧，咁啊亦都系叫吸咗湿啦，吸咗湿之后咧，嗰一嚿嘢咧，啊你又可以攞去洗衫，感觉上咧就方便快捷，而且经济实惠。你都可以咧，就系用嗰啲梳打粉啊，或者咧就系咖啡渣代替呢啲防潮以及除湿剂嘅。咁当然啦，咖啡粉嗰啲你放喺咖啡渣，你放喺呢个雪柜亦都相当之有效啊！好啦，可以自制一个除湿嘅衣架，点样自制除湿衣架呢？虽然咧就有啲油墨啦，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就可以将报纸就卷成呢啲嘅桶状，然后用绳咧就串起上嚟之后咧就吊喺呢一个衣架上面，报纸咧就会自行吸收呢一个衣柜入边嘅湿气，因为报纸上面有油墨啦，咁啊将一啲唔要嘅嗰啲嘅丝袜咧就套喺外边嘅话咧，咁就可以咧就避免呢啲嘅油墨咧，咁就可以咧就系沾染到我哋嘅整污糟我哋啲衫啦。这个呢其实都是一个挺好的亲子活动来的，你可以叫一些小孩子，喂小朋友过来，将那些报纸卷卷卷完之后呢，就拿那些不爱的丝袜套上去，然后呢就再用个衣架呢就晾起那些一卷一卷的报纸，就放在这个衣柜里面，又干净又不用怕那些墨水呢整到衣服，而且还可以吸湿，小朋友也都可以玩一下。 好啦，长时间放喺柜入边嘅衣物啦，咁啊或者系嗰啲被毡咧，如果都有霉凹味嘅话啦，就可以喺嗰啲毡上面咧，亦都系用翻嗰啲小梳打粉啊，渗喺上面之后咧，咁啊放两个钟，跟住咧就将嗰啲粉咧就擦走咗佢，并且就放喺呢个屋企外边晒一晒，咁啊你就发觉咧嗰啲霉味咧就唔见咗啦。仲有一啲地方我哋都需要咧，就系特别留意咧会唔会有呢啲嘅叫做霉凹味嘅，例如咧洗衣机嘅水槽啊。湿气特别重嘅，其实非常非常之容易发毛。咁啊，建议大家咧，其实每逢洗完之后打开呢个盖，等佢通一通风先啦。亦都可以咧，就系、是、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咧，就用醋水就清洗一次。咁喺洗衣机运转嘅时候咧，就加100ml嘅呢一个醋，咁就可以咧就系、是、有效阻止呢啲发毛嘅情况出现啦。咁而且咧亦都可以唔使话特别嘥水啊，咁啊去到洗呢一个洗衣机啦。好啦。仲有咧就系落雨天或者阴天嘅时候啦，咁啊洗嗰啲衫咧，洗好咗嘅衫就唔好谂住晾喺呢个室内嗰度，因为咁样嘅话咧就好容易咧会令到嗰啲味咧就出晒出嚟噶啦。可以咧就系喺呢一个衫啊底下咧，其实就铺一啲嘅叫做报纸啦，亦都可以咧就系放一啲叫做吸湿嘅器材，咁啊令到嗰啲水气咧就尽快可以吸，咁啊亦都可以咧令到啲衫咧就冇咁重呢啲嘅叫做霉凹味嘅，咁啊个人。爽好多咧，其实就相当之紧要嘅。成日都霉霉噏噏嘅味道咧，咁都会令到个人咧周身唔聚财，咁啊行起步上嚟都冇咁精神啦。朝早6:25嘅时间，醒啊醒啊，大家都要醒啦吓！ 方的三分钟放纵啊，咁啊而家六点二十九分啦，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继续咧都有白元豪晨光第一线喺朝早嘅时候咧陪住你噶，我哋听听新闻先，转头再见。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西九龙裁判法院昨日开始处理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警方昨晚在法院外拘捕一名34岁姓邱的男子，涉嫌阻碍警务人员執行职务和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警方又说，昨日早上开始有人在法院外聚集和叫口号。截至昨晚8点半，警方向38人发出限聚令告票，并向4人发出违反口罩令的告票。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国会限制中国采购生产先进电脑晶片的设备，以防中国半导体业未来几年超越美国。报告建议美国和其他国家协调，在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生产设备的许可证方面订立推定拒绝政策，又建议将限制中国半导体业落后美国两代的规管措施列为国策，并要制定措施推动在美国本土生产半导体。另外，报告呼吁白宫主导人工智能战略，以防御人工智能相关威胁，制定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机器的标准，并促进研发，维持美国对中国的技术优势。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警方搜查西甲巴塞罗那的办公室，拘捕多人，据报包括球会前主席巴托梅乌，怀疑与抹黑现任和前任职球员事件有关。警方证实，金融犯罪部门经调查之后采取行动，没有透露拘捕人数和被捕人士身份。巴塞表示正是与警方以及司法部门合作。报道指，警方的行动与去年的巴塞门丑闻有关。巴托梅乌等的巴塞高层或者前高层被指隐瞒聘请一间公司，以便在社交媒体改善巴托梅乌的形象，并发布美斯、沙维和哥迪奥拿等人的负面消息。球会当时否认雇佣公司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旗下职球员。备受压力的巴托梅乌去年10月辞去主席一职。日产汽车前董事长郭恩潜逃案，涉嫌协助郭恩逃离日本的一对美国父子，由美国方转交日方人员，预计稍后在日本接受审讯。60岁的泰勒是美国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退役后任职私人保安专家，去年5月被捕。他被指联同27岁的仔，前年12月协助郭恩匿藏在一个盒入面，再以私人飞机经大阪关西机场潜逃到黎巴嫩。检察官说，泰勒父子收取了130万美元的款项。代表律师早前在印度聆讯入面说，担心泰勒父子被送到日本之后面临无休止的审讯和酷刑对待，但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批出引渡申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几阵微雨， 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啊，佢啊梗系起咗身啦。早晨啊，林慧芭比， 我今朝咧啱啱想问，点解白元浩咧今朝早好似冇 send 个短信嚟？你起身未啊？咁嘅， 因为我已经相信咗你咧，系一定会起到身啊。 我以为你谂住突击测试添。 唔会啦，因为咧除咗礼拜一至五之外咧，你礼拜日都有 Beautiful Sunday 嘛。 哦，所以你就觉得我应该是个生理时钟调节了，要早睡早起 了。是啦，咁你都是那些叫做早班的人来的。咁所以呢都相信你是会起咗身的。 喂，不过呢早班的人呢就不代表一定是早睡早起的。 哦，咁是。 昨天呢特登有意无意咁样呢问咗白元浩，你平时几点钟瞓㗎，你咁早起身。 哎呦，你昨天问我是有居心㗎这个问题。 是啊，我有居心的，因为呢我其实是想探讨一下呢啊，到底今朝早呢想同大家讲的这个报道呢是真定是假呢、 啊、 不过这个呢我觉得就真的可能都自己先知啦，因为确实的睡觉时间呢没人了解得过自己啦。 嗯、 原来呢就有个报告调查话呢，越夜睡的人呢就高度就可能会没那么高的。 哦，你讲身高那个高啊？ 是啊， 哦， 是啦，不是人工那个身，是 或者 IQ 和人工高不高我都很担心，身高就都没什么所谓了。 不是、啊、我想说呢 IQ 呢高不高呢都跟早睡夜睡有关的。 是吗？那就要听啦、 啊。正正就是想跟大家讲呢，原来呢夜睡呢真的可以令到个人蠢一点啦，同埋呢肚饿的感觉呢是会大增、 哎、即是 可能身形都没那么靓的。 是因为越夜的时候呢我成日觉得个人呢即是一到夜晚流流长，其实有咩做啊？个、嗯、人咧 啰 啰，啰啰挛咧，跟住就会开始想食嘢噶。 哦，你唔会嘅，你唔会俾自己咁样发展落。 我唔会，我通常冲杯茶俾自己咯。如果夜晚好想食嘢嘅时候。 都 OK 嘅，飲水我覺得如果你朝頭早有少少運動量呢都排得到出嚟嘅。 嗯， 因為呢原來有研究就講呢，人如果喺一個熟睡嘅狀態嘅時候呢，人體嘅腦下垂體呢就會分泌呢個生長嘅激素喎。咁即係話首先你一定要瞓得冧先啦。 係啊。 咁而且呢瞓覺呢都有時間㗎喎。一般我哋成日講話呢瞓7至9小時啦。但係原來嗰7至9小時呢如果可以同以下呢啲黃金時間重疊呢，咁你就有機會可以生高啲啦。咁包括咗呢係夜晚嘅11點到凌晨1點啦。至到第二朝呢是5點到7點。嗱咁头先讲7至9小時嘛。咁咪照褪囉。即係譬如我当你1點最迟瞓啦。咁跟住如果我哋呢可能係5點起身嘅。咁我哋呢就只係 high 边掂到嗰个黄金时间。 对啦。所以唔怪之得啊我咁鬼矮啦。 你呢两年系嘛？你呢两年都冇高過。 呢两年矮咗啊！唔系啊，直头做咗神光之后，我冇再高过 啊。系咧， 我嘅第三期发育消失咗啊！ 我都觉得应该系啊，你做咗神光之后都冇高過。 咪系咯。 嗱，除咗讲身高之外咧，头先咪话咧，如果咧瞓得太少或者太夜瞓咧，嗰、那个嘅智商或者智力会蠢啲嘅。嗱，都有原因噶。嗱，因为咧佢会影响咧人体嘅内生长分泌之外咧，亦都会影响人嘅专注力啦、记忆力等等。嗱，你都成日啲人讲话唔够瞓啦，今日做错嘢咁样嘅。 系啊系啊。 但系呢个咧，原来咧不无道理噶。 哦。 原来咧。是啊，原来呢个除咗呢啲人好惯常咁样攞呢件事嚟做一个藉口之外呢，有研究报告指出呢一件事係成立㗎。因为呢有一间美国嘅大学呢就对10000多个呢七岁嘅小朋友做研究啦。咁、研究佢哋如果呢9点钟即係夜晚黑9点钟之后瞓觉嘅小朋友呢，原来喺认知能力上面呢係比较差㗎喎。 哎呀， 特别呢係啦，阅读能力啦。数学嘅能力咧都会有所影响。 唔系、我个仔8点半瞓觉，我又唔见得佢数学特别好、啊。啊，佢净系 可能已经比其他同学醒啲啊！你试下问个11点瞓嘅，都会唔会识计嗰条数？ 唔系，可能本身阿爸啲数学都唔系好，所以我落系我累咗佢，我啲 DNA 搞到佢读得唔好。 哦，咁我唔知啊，因为你自己都唔早瞓啊，你应该都要早啲瞓先啊。 系啦，因为我要通常等个仔瞓咗觉咧，我先至可以开电脑又执下啲嘢嘛。 嗯，咁冇办法啦。 我 仲要记住一样嘢，啲人成日咪话咧瞓唔够，可能瞓个晏觉补眠嘅。 系啊系啊。 嗱，如果对于头先讲紧嗰啲嘢，即系譬如话影响身高啊、影响记忆力啊，同埋嗰个嘅脑嘅细胞嘅活动能力咧、你补眠系冇用嘅，系补唔翻嘅。 系、啊，因为我有听过咧，有好多人就话礼拜一至五翻工辛苦啦，礼拜六日嘅时候你就瞓翻多啲，去补一补咁样嘅，插翻电咁样。呢、這個 concept 我都聽過幾有唔少嗰啲睡眠專家咧就話錯，其實補眠咧係補唔到嘅，即係你嗰日過咗咧就過咗噶啦，你係唔夠瞓嘅話咧，咁你最多都係之後嗰日咧可能瞓多半個鐘至一個鐘，其實就已經叫做補咗眠噶啦。因為禮拜六日如果再夾硬咧去到瞓多啲嘅話咧，其實係令到你嘅生理時鐘錯咗，就越嚟越眼瞓。 是啊，其实你讲得啱啊，正確的方法呢就应该是每一日都维持返呢同样程度的睡眠。即是譬如如果你每日都是睡7个钟的，咁你最好就是每日都是睡7个钟，就算你放假都是睡7个钟。 是啦，冇错。 你放返10个钟呢，你个人突然间觉得哇周身骨痛啊，好似啦又头痛啊，头重重啊，手脚冇力啊，呢啲症状呢就会发出嚟㗎。 是啊，咁有咩办法呢？我听过佢哋讲就係话你都是睡7个钟啦，睡完7个钟之后呢，但礼拜六日或者你放假嘅时候呢，就做啲其他嘅嘢。即例如我起身就翻工嘅，咁但系你放假嘅时候起身我唔系翻工，我可能去跑个步，又或者系自己煮早餐，平时出街食嘅即系自己煮早餐，即系做啲唔同嘅嘢咧，就令到你有一种放假嘅感觉，其实个人仲 relax 啊。 哦，即系话俾自己听自己放假。 系啊，即系话俾自己身体，我自己知啊，但身体有阵时唔知啊嘛，唔能够同身体同步啊，你谂下几惨啊做人。 唉，所以我哋放假咪成日要搵呢样搵嗰样搞咯，其实都系想自己精灵啲啫。 啱啊啱啊啱啊，好啊，咁啊转头翻嚟睇你精唔精灵啦吓。 好啦， 转头再见。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百科， 唔知道你寻日夜晚瞓得好唔好啊？瞓得唔好会唔会因为饮咗咖啡？有啲人饮咗咖啡会好瞓嘅，系啊，但系有啲人饮咗咖啡用咖啡因咧，搞到成晚啰啰乱擘大只眼。咖啡最早嘅发源地，一般咧都相信系喺中东噶。咁至于咧就系、是、到底系边一个真真正正去到就系将呢个咖啡拎嚟拎佢系咪哥伦布啊，定系牧羊人啊，系点样呢？呢啲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噶。咖啡大家懂得去到攞嚟飲呢，据讲原来开始呢就喺11世纪初㗎、根据呢啲阿拉伯嘅古文献上面呢、竟然间可以见到啲记录喎。话到喺嗰陣时之前啦，阿拉伯地区呢就係将咖啡嘅豆咖啡豆晒干再煎煮过之后呢，就当咩呢？唔係我嚟提神嘅，係胃药嚟㗎。点估到啊，係咪？ 咁但係後來知道咖啡呢、啊、原來仲有提神嘅效果，於是乎呢就再加上啦，回教有好多嘅戒嚴啊，咁啊禁止呢就係教徒們呢就飲酒，咁啊教徒們呢就用一啲烘焙嘅方式呢就熬製出咖啡嘅汁液啊，作為取代咗呢就係酒類呢一類呢興奮性嘅飲品啊吓。据讲啊，当地人咧懂得嘅烘焙豆啊，去到运用咧，其实就系十三世纪之后嘅事啊。好啦，当咖啡随住土耳其人西征奥地利之后啦，亦都系被带往西方嘅国家啊。不过估唔到，好快脆咧，喺欧洲嗰度就好多人啊中意呢啲咖啡豆啊。啊，根据记录显示咧，嗱1596年嘅时间咧，就从呢个威尼斯咁啊，寄往荷兰嘅一包嘅叫 sample 啊，嗰啲样品包入边啊，曾经咧就系阿尔卑斯山以北嘅欧洲人见到最早期嘅咖啡豆，因为当其时咧，即系啲欧洲人就觉得哇，咩嚟嘅咧，好似发现新大陆咁样。啊，最初啊，仲有一啲德国嘅家庭主妇咧，就用雞湯啊，去到咧就係同呢個咖啡一齊撈埋嚟煮啊，因為未試過嘛，係咪？好啦，不過呢啲都係後話嚇。咁啊，但係咧，咖啡的而且確咧就促進咗好多唔同嘅商貿發展噶。去到咧就係滿足一啲需要飲咖啡或者喜愛飲咖啡嘅朋友。今日大家所熟悉的呢就可能是高雅啦、舒適啦、具有開放平台的一種歐洲風格的咖啡館，咁但係呢其實都係要等到呢係呢幾十年先至真真正正出現嘅啫。以前大家飲咖啡呢可能都係冇而家咁有規模啦，會係從一啲小店嗰度飲嘅，亦都有可以睇得到呢就咖啡同好多唔同地區嘅歷史呢就掛上一個好微妙嘅關係。例如越南都係一樣嘅，越南呢好出名嘅就係法國嘅咖啡，都係因為曾經呢就係戰爭嘅問題。咁今天早上你会唔会选择一杯自己最喜爱嘅咖啡？唔饮过咖啡又唔醒神嘅你，今日朝头早又准备咗咖啡味咧吓？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咖啡嘅香气，但系饮咖啡饮得多咧就好容易咧会手震。其实我基本上饮一杯都会手震嘅，不过人好奇怪，喺其中一个牌子上边，我饮完之后我系不会手震，点解咧？嗬？是礼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是猎豹。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拖。喜欢孤僻感觉是猎豹，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波鞋，独立地老道变过的，互相不让步，独处。 佢系 Ega 江海嘉。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嘅职场 KO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 Candy。早晨啊 ，Candy。Hello， 早晨。 记忆犹新咧，你上个礼拜同我哋讲话咧，原来 team building 咧都可以好好玩啊，又去下一啲比较冒险啲啦，行下溪涧啊，行下山啊咁样啦。其实咧，除咗话身体过程当中咧，大家要互相去扶持，大家互相帮忙去前行之外咧，其实仲有啲乜嘢得着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我諗我哋見到呢其實好正㗎，即頭先即除咗上一次提過就話喺個過程裏面其實好容易去 build up 咗大家可能好 warm 啊，互相去 support 之外呢，我諗係有啲啟發性嘅嘢，譬如我哋行溪涧嘅時候啦，咁你會想象譬如我哋會行到差唔多一個瀑布一個位置咁樣，咁你想象其實個環境好靚嘅，即係譬如個天好靚啦，藍啦，跟住周圍咧就係、是樹啦，咁跟住中間你個畫面就係啲瀑布喺度流緊落嚟啦，咁跟住咧我哋就佢哋就以為完啦咁樣，咁我哋就唔係喎，我哋嘅終點係喺瀑布後邊喎，咁嚇瀑布後邊唔係啊嘛？ 點樣爬過去啊？咁 係啦係啦冇錯，咁呢個時候我哋就真真等等咁樣啦，嗱嗰度咧其實係條路嘅咁樣，咁跟住我哋望到哇嗰條路係講緊三四層樓咁高嘅噃，係嘛？同埋啲石係好大嚿嘅咁樣，咁點樣過咧？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啲 safety 即係啲安全嘅，我哋會睇一睇啦。但係跟住佢哋就都真係點都要行噶啦，因為佢哋嗰度翻唔到屋企噶嘛，係咪？好啦， 冇人會帶翻去落山。 係啊，唔會咯，因為落山就危險咁。係啦，咁所以佢哋要諗辦法點樣去過到咯。咁當佢哋一路一路行緊去嗰個大牆，即係嗰個好大嘅石前面嘅時候，咁跟住佢哋要攀過去啦，即係睇唔到嘅時候，譬如後面啲同事會提佢啊。咁跟住當佢一步一步去一級一級去上嘅時候，咦？完咗即係成件事啦，即係大家戰戰兢兢啦，完咗件事之後，咁跟住我哋呢就會有啲叫做分享嗰啲咁樣嘅。Sharing 頭先點啊，係咪好驚啊，係啊，真係好驚驚啊，咁好驚之餘咁樣。跟住好得意嘅，我哋帶過好多人好多次，每一次都一定會有人講話啊，其實都唔係我想象之中咁難㗎喎、哦。係啊，呢個係真係好，即係好有心去講，就係、是、哇！你見到個瀑布咁大，哇！你唔係啊嘛，叫我行過去咁樣。但係當嗰種想像啊，即係大家都哇好難啊，好深啊，我唔得啊，我咁樣。但係原來當你行前一步，逐步逐步嘅時候，你嘅視野唔同咗，你睇到條路係有 way out 嘅喎，咁樣即係有個出路嘅咁樣。咁所以呢啲位反而係令到佢哋好難得啊，同埋係激到佢哋一啲即係心裏面嘅一啲諗法咯。咁呢啲就唔係我哋即係 trainer 去講嘅嘢，就係好多時就係我哋用一個方法，就係透過個户外個大自然去教佢一啲人生嘅諗法咁樣咯。 即係透過克服咗呢個大自然嘅障礙咧，就發覺原來我自己平時唔肯試啫，試完之後尤其是做到咗嗰樣嘢啦，諗翻轉頭又好似唔係真係咁難啫咁。 係啊係啊，同埋大自然我成日好信咧，係有一啲智慧嘅。譬如你話嗰啲石頭咁樣，佢喺度，佢真係成世人喺度就係喺度咩咁？但原來佢咪就喺度，就係為咗你去提一提你啊，其實你可以多行一步，或者你可以摸下我，靠下我嘅喎，然後幫你離開咗呢個户外之後，你翻去生活裏面，無論你嘅家庭嘅環境裏面啊，你嘅工作嘅環境啊，其實有好多嘢係咪你都可以試一下咧？咁樣 係都係一啲啟發性嘅一啲智慧嚟嘅。 係啊，同埋呢一樣嘢係可以 last 到好耐嘅，即係我哋又好信即係做一啲叫做 learning 嘅嘢、學習嘅嘢或者 training 嘅嘢，我講俾你聽咧，你就好快即係聽到啦，但係好快唔記得㗎。但係如果係由你成個身體、你個精神，你去經歷咗成件事，跟住你自己去諗到 嗰、那個智慧咧，你就用一世噶啦。 呢、這個我都同意嘅。 係啊，係啊，係 啊, 啊，所以呢個都幾得意嘅咁樣咯。同埋譬如好似頭先講話呢個行梯間啦，那個大石牆啦，咁有另一啲 case 就係、是有人都會去 share 下就話啊，其實。譬如剛才我說溪間的時候有些位置是沒有的嘛，沒有位置讓它去掹的嘛、嗯、你真的走得很辛苦的喔、哦、那、 嗯、 你會不會左右兩邊其實有很多 resources 給你的，有很多資源給你的，那他又想想、啊、其實我生活裡面譬如我家人都可以幫到我啦，我有些朋友啊、我有其他的即是、network 我可以幫到我工作上的事情、哦、其實是不是可以即是找下他們去想下辦法呢，那所以這些都是一些透過一些即係少少嘅經驗咁樣，咁佢哋由佢哋自己去啟發佢哋，然後去 last 耐啲咯。instead of 我哋就係走啊，你要咁樣去揾其他啲 resources 啦，咁樣咁就好快佢哋唔會記得，亦都唔會用咯。 都係嘅，人咧有好多時要經歷過咧，先至會深刻嘅。 係啊，係啊，係啊。 好啦，今朝早多謝曬 Candy 同我哋分享呢個咁寶貴嘅經驗啊！希望不久嘅將來我都可以試下有呢啲經歷啦。 好啊，好啊。 好啦，唔該 Candy。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wo， 有音乐，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 神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五十六分嘅时间啊吓。唔知朝头早嘅时候，你会唔会望住咧？寻日夜晚隔夜嗰一煲嘅汤啊，就谂住诶滚翻热佢，或者雪柜攞出嚟滚翻热佢嚟当早餐饮咧？有时候晚饭份量太多，就好容易咧，就系唔想浪费，就会收埋呢啲叫做隔夜餸或者隔夜汤。好多人认为只要将呢一个汤咧煲翻热佢，冚住个盖嘅话咧，就可以喺室温嗰度摆过夜，唔使放入雪柜，都有呢啲讲法噶。不过咧要提醒大家，食物存放喺室温嘅环境超过两个钟咧。就会滋生大量嘅细菌，即使进食之前再加热，亦都冇办法消除当中嘅毒素，随时食物中毒嘅。呢啲嘅谂法咧，通常都系老一辈噶啦，话只要咧冚住个盖煲滚佢，就能够喺入边做一个真空嘅状态，咁啊灭绝呢啲嘅细菌。食物咧经过煮之后大概两个钟未食完啦，放喺湿温嘅环境就会跌到落去六至到七十度嘅范围入边啦，亦都系食物嘅危险温度带，细菌喺呢个时候会大量滋生噶，所以一定咧就要小心。如果我哋要将呢啲嘅叫做食物啦，最好咧就系、是、你想食几多少就煮几多啦。但如果真系留低咗嘅话咧，仲有啲饭餸留喺度，咁点算咧？都有啲嘅方法咧可以俾到大家嘅。第一，将热食。放即系啲食物原本系热嘅话咧，就将佢摊冻少少，然后冚好盖。如果唔系谂住即刻食用嘅话咧，喺一个钟头之内，就要放入雪柜啦。好啦，咁记住，好多嘅食物咧，或者嗰啲汤啊，煲完之后咧，咁啊你冻摊冻咗，挤入雪柜啦。其实不应该咧就存放多于一日噶，因为咧。当你嘅时间越摊得长，其实嗰个食用嘅风险咧，亦都会越高噶、哦。而且存放嘅时间都有一啲嘅 tips， 例如咧就比较上理想嘅咧，就系用呢个玻璃嘅容器喺储存以及翻叮食物嘅时候啊，亦都咧就系觉得个玻璃容器咧比较上咧就系理想嘅。你又会唔会做到呢几点啊？令到你喺食物储存方面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嗱，我自己咧。食飯，如果你話食剩餸咧，其實都唔係話太多，通常咧都係煮啲啦。如果唔夠食嘅話咧，先至再煮多少少。可以嘅話咧，我都唔係好想剩咗啲飯餸嘅。又或者咧，有陣時煮多咗咧，又唔想留嘅時候咧，又會夾硬咧就逼自己食咗佢，咁啊亦都成為咗一個即係食嘢食得過剩嘅情況，咁都係唔理想嘅。所以最好咧就係煮得適宜啦，個份量適當啦。以及咧，當要坐起佢嘅時候咧，我真係有用到呢、這個玻璃碗啊，跟住咧就一啲嘅密封蓋冚好佢，然後咧就放喺呢個雪櫃。

就好開心咁收到個爆水管開翻， 哦好啊， 因為琴日影響都幾大噶。何文田嘅佛光街去翻黃埔花園方向，近住常勝街，由於封咗慢線啦，咁影響到常勝街嘅車不能夠轉入去佛光街啦。而家封路重開啦，咁即係話咧常勝街嘅車可以轉翻入去佛光街啦。咁17號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線嘅。咁另外咧都係有個水管維修咧有封路噶，就係車公廟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車公廟港鐵站。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咧就需要封閉啦。咁另外啦，佐敦道去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九龍佐治五世紀念公園，而家慢線咧都係封閉嘅，受工程影響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喺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擠塞，排到去果欄。咁隧道咧就係紅隧嘅九龍入口收費廣場開始車多啦。 咁都有啲封路啊，爆水管啊整好咗啦，但都仲有啲封路啊，沙田啊、佐敦道啊嗰啲地方。 有聽喎，冇錯。 梗係啦，一路你一路聽嘅時候咧，我點樣令到自己記得好啲咧？ 係點咧？ 就個腦入邊一路諗住譬如佐敦道，我就諗翻佐敦道嗰度附近嘅環境啊。如果一諗，譬如車公廟附近嘅，咁都有慢線就封咗啊嘛。咁啊諗翻我嗰度附近，哇會唔會做得好塞咧？咁樣，因為嗰度都行車線都多嘅，好彩就係、就唔會話塞得好犀利咯。希望。 果然是一个醒目的揸车人士， 梗系啦！一路听嘅时候就一路谂下，即系设计埋自己的路线。如果你一听完 Didi 讲话，喂车公庙嗰度嗰段路咧，去到位置嗰度附近咧有啲塞嘅话咧，咁我就可能会转去第二道，咁啊兜入大围咁样咯。 系啦，因为你唔止一条大路噶嘛，有啲小路捷径咧都可以兜嚟兜去嘅。 条条大路通罗马， 即 系 人生嚟啊！朝早聽 Didi 就已經可以頓悟到呢個新嘅人生出嚟， 冇錯，同埋最緊要識變通， 係啊，最緊要就係聽神光第一線啦， 係啱聽啊，好啦，唔該曬 Didi， 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澳出邊情況點咯，早晨啊。 系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点啊？天气方面， 今日啊都系阴阴凉咁咯，有少少阴天，咁啊估计咧晏昼即系正午时分咧，应该太阳都会出一出嚟啊，近排都系咁嘅 pattern 啦， 系啦， 估计就未必落得出雨噶啦，呢、這个都系传统香港春天少少嘅感觉咯，即系朝头早啊。有少少凍嘅，你又唔能夠唔著衫，跟住咧到中午嘅時候咧，你又要換件短袖衫咁， 係啊， 嗰一種嘅節奏出嚟啊嚇，咁所以即係喺衣著嘅配搭方面咧，大家又可以叫做預先去 plan 下啦，咁有啲朋友都要揀定今日著咩衫噶嘛，係咪先？咁今日咧就見到廣播道咧跑步嘅人咧都唔算好。多不過咧，我自己都著咗運動裝，因為咧今日咧終於約到一啲朋友仔可以打下籃球啦。 哦，哇，好耐冇聽你講話打籃球咯 喎。係啊，有半年未打過籃球啦。咁 你唔會自己落下街射啊？射籃都冇啊，因為個圈個圈都鎖住咗。 個圈鎖住咗啊！因為個波浪咗喺上面，除非咧係打 NBA 嗰啲球員先可以好輕鬆跳翻粒波出嚟咯。如果唔係，我哋就搞唔掂。不過都係兴奋同埋开心啦，可以同一啲朋友们出去，起码有半年时间冇见啦。咁讲真啦，我哋到呢个年纪，其实打篮球啊都系最下嘅啫，情况就好似你哋约其他朋友 BBQ 咁样，其实食乜嘢根本都唔系好重要。有啲朋友就近排都好多，我见到社交平台好多人 BBQ 嗰啲相啊，跟住都会见到啊，又话要烧乜嘢烧乜嘢。其实啊，我自己 BBQ 嚟讲，一开始都系。食腸仔啊，或者食幾粒嗰啲墨魚丸啊，對爆咗自己，跟住就係傾偈噶啦，或者玩啦。 學下鐘哥話曬咩？同邊個燒唔緊要啊嘛，燒咩食唔緊要，同邊個燒先係緊要啊嘛。 啱啊，講得冇錯啊！我見小白你過去星期六日都有帶你小朋友去踩下單車喎。 係啊，即 係都幾開心喎，係嘛？ 係啊，咁又訓練下佢啦，即係由我 你已經經常訓練噶啦， 即係出去兜個圈。 你個仔想講可唔可以唞？Weekend 爸爸 唔系喎，佢都几好喎。 Train 自己嘅仔系三项铁人啊， 不过个仔已经好劲噶啦。 其实我有少少想嘅，其实我个目的咧，如果佢可以早啲同我一齐参加嗰啲比赛咧，父子档上场，哇，几开心啊！ 你想破最低年龄纪录啊嘛？ 咁又唔敢。 我都话佢系真系有啲咁嘅想法。咁不过都好，小朋友即系强健体魄啊，或者一个。 即係叫做強勁啲嘅即係力氣都係好事嚟㗎。係 啊，唔識攰嘅細路仔真係好犀利。 爸比，你有冇諗住自己嘅小朋友都要踩單車咁樣咧？ 我覺得都要嘅，不過我覺得 學識踩單車未啊？ 未啊，其實我女女咧對於户外活動咧係嘅興趣係低啲嘅。 琴棋書畫好犀利喎！ 係啊，佢真係中意琴棋書畫同埋睇書多啲、嗯。我覺得咧，小白嗰個訓練咧，其實對於一般嘅小朋友咧都係需要嘅，因為我反而覺得咧，小白訓練個仔仔最大嘅咧唔係個體力啊，係因為小朋友頭先阿小白都講啦，精力旺盛啊嘛，佢、嗯、本身個體力係足夠嘅、嗯。你反而訓練佢，譬如你話由屋企跑出去大步咁樣咧，嗰段路咧，我覺得嗰個訓練咧。并不是体力的训练，是意志力和坚持的训练、 哎。正正就是这个重点，即譬如在我家里兜去科学园再踩回家一转、嗯、其实都26公里。 好多人害怕、啊、你听不听到是26公里、啊。 即以一个小朋友来说我觉得真的好都算是很出色的了。他怎么踩完回来之后他还要跟我说我要去公园玩玩多一个钟。 是啊。 即证明他体力是有的是训练他们的意志、啊。 其实我觉得体力都是你训练出来的。就是、你日日敢跑法当然啦。 所以呢即是训练同埋體能嘅嘢咧，冇話即刻有嘅，一定係逐少逐少聚沙成塔咁樣嘅。咁、嗯、所以就即係希望收音機旁邊係無論大人定還是係細蚊仔啦，咁啊有陣時做 training 嘅時候咧，都真係要一步一步嚟啦、嗯。有啲嘢又急唔嚟嘅， 量力而為啊，大家都 係啦。咁啊做運動嘅時候記得戴翻口罩咯， 梗係要啦， 係啦。 好，唔該曬。哦，咁啊出邊詳細嘅天氣方面咧係咁噶，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咧係23度啦。晚上有几阵嘅微雨，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咁啊稍后东风会增强噶，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亦都系稍凉，风势颇大，以及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接近周末咧，啊潮湿又有雾咯。咁啊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14，咁啊梗系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一齐听听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今朝早咧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探讨一下啲新心灵嘅问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啦，嗱，今朝早咧，我预备咗一个个案咧，就系同父女关系有关嘅，可以话系一个日积月累嘅问题嚟嘅。咁我话说咧，个女女同爸爸嘅关系咧，竟然系非常之生疏嘅，即系可能由细到大咧，爸爸就挂住出去做嘢啦，咁啊冇乜时间咧同个女女交流啦。咁喺好多一啲比较重要嘅时刻咧，可能爸爸都错过咗，甚至咧好少时间咧可以陪到个女嘅，即系一路到佢大个咗啦，而家啦。女女出嚟做嘢，爸爸就退休咯。但系爸爸咧，突然之间就好需要家庭温暖啦。啊，即系觉得我咁辛苦，养大咗个女啦，而家咧好想得到个女嘅爱啊。咁但系女女咧就变成咗一个好独立嘅人，而嗰个好陌生嘅关系咧就已经建立咗啦。即系虽然咧就系同爸爸一齐住，咁但系爸爸咧同佢嘅关系一路都冇乜倾谈啊，冇乜交流。咁喺呢个时候，爸爸就好想要女女嘅爱啊。咁而家有呢一个嘅落差嘅时候，点办咧，周博士？ 是啊，多谢 Kitty， 依个都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就是大家成长的背景咧，大家不懂沟通，亦都基于个环境啦，譬如爸爸要成日做嘢啦，传统的男性啦，系冇唔识得感情表达，到佢退休啦，年纪大啦，经历人生的即系甜酸苦辣啦，好想揾翻亲情咧，就发觉已经同女女好生疏，咁都好伤嘅，其实，但佢又唔识表达吓。我谂有几招值得留意嘅，从爸爸角度先啦吓，我哋好值得为自己生命所有的成果完全负责任，因为这个父女的关系的结果呢，其实爸爸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者，甚至难听点讲是始作俑者，是自己当时，这个不是怪责爸爸，爸爸不是做错，即是当时环境的原因，亦都不懂得去沟通，以致大家习惯了冷漠疏离。所以如果去到这刻，爸爸真的想改变，爸爸需要为到自己想去改变这个需要和决心负责任。我非常鼓励这个爸爸放低传统男性大男人的自尊的尊严，好勇敢向女女道歉。道歉好重要啦，这个要学啦，道歉不是说自己错，千祈不要去了另一个极端。阿女，我衰，我自私，我不是一个好人。我等嗱，咁就大镬啦。咁个女就话：你而家先知，你系咯，你系自私啦，好啊， 你跪低啦，咁啊大镬啊！即系嗱，唔系冇人需要我哋嘅内疚，唔系要内疚。双方道歉咧系好有力量嘅，系好负责任嘅。可能同女女讲，女女，爸爸其实心里边好爱你，但我唔识得表达，因为我都唔识爱自己。我习惯咗男人大男人嗰种嘅冷漠，细个净系搵钱，我以为系咁搵钱就俾到爱你。我而家先发觉，其实你需要嘅唔系净系物质表面嘅需要，你更加需要系一种心灵情感嘅支持。我完全俾唔到你。其实我而家终于睇到，我都好痛苦。所以虽然我好想爱，但我真系唔识得爱。我为到我唔识得爱，而导致女女你自己心里边都可能好受伤害，觉得被忽略、被遗弃。爸爸好想同你讲一声对唔住，爸爸伤害咗你。同时，爸爸好想同你讲，爸爸真系好爱你。女女，不如我哋试下，我想同你好好倾下偈。你有啲咩心事，有咩感受，随时可以同爸爸讲。如果你唔想讲，爸爸能够接纳。爸爸能够理解，同时任何时候你愿意讲，爸爸都好想，爸爸都好想学习做一个爸爸，你可唔可以俾个机会我？嗱，如果能够咁讲咧，我谂大家都会喊晒，即系会好感动啊，系嘛？即系呢个系我哋好需要去学习嘅。咁呢个系我第一样，我觉得呢个爸爸可以做。咁呢个唔简单嘅，我呢度都鼓励即系天下间嘅我哋传统嘅男性都一齐学习呢一部分。 如果讲唔出口啊，周博士可唔可以用文字代替啊？ 我当然可以啦，可以啦，或者将呢段录音你听十次之后自己念出嚟。嗱，可以用文字嘅，同埋嗱，用翻你舒服嘅方式，因为每段关系唔同嘅，唔需要去到呢一个咁样嘅版本嘅。但系至少最关键系发自内心。咁第二个就想同女女讲啦，同女女嘅部分啦吓，我想女女收到第一，我哋首先系宇宙嘅孩子，天地嘅孩子，然后先系父母。的孩子，意思即是说父母在他的年代未必懂得去表达对我们的爱，因为他都不懂得爱自己。父母内心可能都是伤痕累累，他都很多不懂得表达的痛，特别男性呢是习惯了冷漠理性抽离、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认同他，但我只需要理解爸爸为我来说可能是那个时代的加害者，同时他都是他时代的受害者。他可能做了一些事很不恰当，骂我啊，甚至打我啊等等，但他都承受着他整个时代孭起整个时代的包袱，都是做一个不懂得沟通表达的大男人。其实他可能打我的时候他都很内疚，他骂完我到现在他年纪大都很孤独都很心痛。我们完全不需要认同他过去的行为，但我们作为一个人可以理解，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传统大男人其实都是很孤单很无奈，现在老了觉得自己没有鬼用，其实都很辛苦，都很需要我们的支持关心。所以作为仔女，你不需要做一些很夸张的事，但至少由最简单的开始，譬如 send 个 WhatsApp 啊，送他喝餐茶啊，多些关心你近来身体怎样，由简单容易讲起的开始啦。特别我很鼓励大家，如果可以呢，你写出来啊，因为写出来而最理想不是只用 WhatsApp 啊，你可以由 WhatsApp 开始啦 ，send message 开始，最好呢拿张纸拿支笔，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没人写信的啦。你用拿支笔出来写，哪怕是几句说话呢，你爸爸可能即每日都摆台面或者经常拿出来看。 啊，这些用纸和笔写出来的爱的字条，其实写给家人又得，写给你的爱人啊、夫妻啊，亦都得。即我觉得这一招都是非常之 work 的。即见到你的字迹呢，就真的好像代表着你很真心地跟他讲一样东西。其实这样的家庭关系呢，是上天赐给我们一个很珍贵的礼物。所以如果在当中你会发现啊，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啊，或者其实有些问题想补救的话，即是好像周华山博士这样说，只要努力肯踏出第一步必定能够修补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家庭给你的温暖，千祈不要到后来才去后悔，那就太可惜了。 冇错，我想最后补充一个小我自己亲身嘅经历。我大约30年前去英国读博士，当时我去咗都成接近30岁嘅20几岁啦。我去到嘅时候，有一日我忽然好挂住屋企，然后发觉自己过去都唔识得表达关心，我就亲手写封信俾我妈妈，写咗好长，我其实写乜唔记得咗，我只记得我系非常非常真情去表达爱，表达祝福。我买一张好靓嘅卡，就写满晒2版纸，然后寄去香港。令我最震惊嘅系一年之后我翻香港，我发觉嗰张卡每一日都摆喺我阿妈嘅台头。之后仲摆咗好多年。 當我第一次無意中入佢間房，我就嚇親嚇。我一年前寫嘅一封信，我媽每日都擺台頭，即係物輕情意重，唔好吝惜少少一個愛嘅表達，一個溝通。 好，今朝早多謝曬周華山博士對我哋嘅提醒，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心着雨点，天生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定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好啦，朝早七点二十五分嘅时间啦，早晨啦 ，O Bobby， 早晨， 嗱，咁啊，想朝头早冇睡意咧，可能啊，好似头先 Kitty 咁样讲话，饮杯咖啡咧，可能 OK 啲，不过小朋友唔可以饮咖啡，所以咧近排咧睇到好多校长咧，即系都同啲媒体讲咧， 讲饮普洱啊，因为 唔系啊， 普洱咖啡都好犀利啊嘛， 系啊，近日咧就发现啊，喺学校嘅医疗室咧嘅同学普遍都患上呢个眼瞓症。 都不是医疗室的应该。 是啊， 是啊， office 都有啦，眼瞓症。 或者课室啊，使用率呢高达 200%。咁除了呢叫做。 200% 啊， 是啊，即是超 错。 是啊，咁可能有啲小朋友或者有啲同学、有啲唔舒服，我去医疗室先，跟住。 就瞓着咗咯。 是啊，可能是咁。我都唔记得咗。 喂，但啲细路都几醒喎，懂得去医疗室瞓觉。 是啊，因为。 搞错。 课室入面瞓觉会被老师干扰。 即直头话唔舒服，可能真系唔舒服嘅， 系啦，少少啫，无法猜测啦。咁同埋依家唔舒服应该大过天啦。 系啊， 听到有小朋友即系举手 ，Miss Lam， 我唔舒服，咁 你麻烦你即刻跟我去医疗室。 系啦，咁 我都一定会咁做。 即刻好惊，煞有介事咁样，都明白咁。但系当然，即系学生咧就唔系全部都攰啦，但系一定会有啲攰嘅学生。 喂，同埋眼瞓会传染过你知唔知啊？ 梗系啦。 即系嗰个打喊路而已啫嘛。 如果我望住你打喊路，我唔知点解就会好想打喊。 因为越咩人类嘅即系哺乳类动物嘅野性啊，争氧气嗰个咧就大家喺不断喺度打喊路。 原来我哋系有争氧气嘅呢个关 系。系啊系啊，有争氧气噶。 我冇谂过要同你哋争空气头添。 唔系我哋唔会咁谂啫，但我哋潜意识会咁样谂。 系啊，我哋呼吸住同一啖空气啊。 系啊， 你咁样谂可能浪漫少少。 我都觉得系。 好，咁你哋两个继续浪漫啊。 仲有 出去先。 咁又唔得，我哋打开直播室栋门。 咪就系咯。其实我哋都是同一个地球，你点走都冇用啦。 系啦，喂，但系除咗呢、這个社会眼瞓嘅症状咧，仲有一个叫做易盲症啊，啲 视网啊， 系啦，就部分学生咧就忘记完成。 停止面授課期嘅一啲作業啦。咁啊翻學校嘅時候咧，又忘記咗帶運動衫褲鞋啊，咁啊上呢個體育堂啦，忘記帶呢個防疫帽啦，忘記咗執書包喎、啊，咁樣、啊，即係好多嘢都忘記。 其實我覺得唔可以話叫做佢哋太善忘，係因為佢哋太耐冇正式翻學，即係好多嘢咧要 生疏咗， 生疏咗係啦， 真係會噶，佢哋好快會唔記得咗啲習慣。 唔好話佢哋，即係阿爸阿媽都要諗，我有啲咩要提佢，可能我都唔記得咗嘅、 其實可能咧係阿爸阿媽唔記得同佢執書包， 可能係啊，有權係咁樣啦。咁啊，仲有一個症狀喎，個症狀咧就係軟腳症啊，部分學生咧要翻學咧就要屋企人咧同埋家用咧協助咧孭書包啊，咁所以咧就見到佢咧體能咧有下降嘅情況出現，同埋咧疫情嘅緣故咧，原先有啲肥呆咧，咁佢哋 更加肥呆嚟噶， 係 就更肥呆， 叫 double 肥呆， 有機會係咁啦，仲要過完新年啊嘛。 咁其實真係、我真係橫豎，譬如我女女同埋佢嘅身邊一啲好朋友咧，我夠膽講冇一個係冇肥到， 係 係 咩？係 因為咁嚴重。原来咧，体育老师咧，真系起到呢个锻炼体能嘅作用 啊！啊， 因为佢真系叫你跑操场四个圈，咁你 hea 跑咧，都真系跑足四个。 系啊， 咁、 啊、 但系你喺屋企，你爹哋妈咪叫你小朋友去跑，佢未必肯跑噶嘛。除咗你个仔呢个天生异品， 其实都系 三项铁人 嘅，唔系啊，系要阿爸阿妈陪佢，佢先至肯跑噶。 系啊，咁、如果爹哋妈咪都唔系三项铁人。好难做到呢个陪伴嘅小白、所以你系好叻噶啦。我最后想表达就系、好彩你冇呢个脚软症咋，不过啲善忘症同埋 脚未好翻， 善忘症同埋眼昏症 嚟话我噶， 系啦，就要家长们咧好好睇实自己嘅小朋友啦。 好啦，咁啊时间好快就会到七点半钟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晨光第一句。 一日最衰都系你啦，咁小事都做唔好， 你睇下你啊，咁小事都做唔到。 爱尔兰有一句谚语，越是无能的人，越喜欢挑剔别人的错疑。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喺闹人之前，我一定会做好自己先。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47名发起或者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法庭罕有要通宵审理，由于个别被告凌晨一度晕倒，法庭决定暂时休庭，延至早上11点半继续，被告交由惩教或者警方看管。案件昨日下午提堂，辩方代表昨晚开始为多名被告作保释申请陈词，到凌晨大约1:45完成为大约20人陈词，期间被告杨雪莹突然晕倒，其后清醒要由救护车送院，法庭一度休庭。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在重新开庭之后说，由于有被告体力不支，首被告戴耀廷今早亦要出席另一案件的聆讯，因此决定将案件延至早上继续，其后再有部分被告要由救护车送院。多国关注47名涉及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拘捕行动显示港区国安法怎样被用于压制意见人士，呼吁香港当局释放仍然被拘留的人，并撤销对他们的控罪。华盛顿亦会继续呼吁北京停止损害香港的自治。 加拿大外长加诺表示，对47人被起诉感到不安，呼吁有关当局维护权利和自由，以符合中英联合声明下的中国的国际义务。英国外相蓝通文批评当局提出起诉是另一次令人心感不安的举措，重申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职，敦促美方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国会限制中国采购生产先进电脑晶片的设备，以防中国半导体业未来几年超越美国。報告建議美國和其他國家協調，在向中國出口先進晶片生產設備的許可證方面訂立推定拒絕政策，又建議將限制中國半導體業落後美國兩代的規管措施列為國策，並要制定措施推動在美國本土生產半導體。另外，報告呼籲白宮主導人工智能戰略，以防禦人工智能相關威脅，制定負責任使用人工智能機器的標準，並促進研發，維持美國對中國的技術優勢。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23度，晚上有幾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的偏北風，稍後東風增強。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还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车公庙路因为有水管急修，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咁较早前何文田嘅佛光街水管咧就已经系完成咗工程噶啦，佛光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常胜街嘅慢线已经系解封，常胜街嘅车可以转翻入去佛。光街巴士路线17号已经是行回原有的路线。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就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三十七分啊！早晨，中国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 点啊！我今日有个劲嘢带翻嚟俾大家，系啊，系一单新闻嚟嘅。嗱，因为咧之前我就有同大家提过啦，我就好中意咧就我其实加入咗一个群组，咁嗰个系面书群组嚟嘅。咁个面书群组咧就系大家即系香港人啦，就喺 我哋形容得好清楚， 一个购物网，一个大型嘅内地购物网嗰度，只要购物咗啲咩翻嚟，自己系觉得好啊定唔好咧，佢都会摆上呢一个嘅网站嗰度，就 share 俾大家。大家睇，即系用家心得系啲乜嘢啦。咁我之前咧都介绍咗一个，我觉得几好嘅。咁啊，啲听众都话，诶几得意，系点样噶？咁样咁就系一个咧电炉板啊。即系之前咪好冻嘅，咁啊大家煮餸就会，煮完两个餸，第三碟就冻咗嘅。 即系庆住啲嘢嗰个啊嘛。 系啦，咁啊原来咧喺嗰个嘅购物网嗰度咧都几兴嘅，即系有圆形啊、长方形啊、大大细细。咁大家买到翻嚟嘅时候用完咧觉得唔错、啊，系啊食完成餐饭碟菜都仲暖噶，咁样仲有得温度教添，咁样。咁我咧就好沉迷呢一个网咧，成日睇下人哋喺呢个网上面咧搵到啲咩翻嚟。 我以为你话沉迷嗰块电热板。 咁我冇。 原來你只係沉迷個網。 係啊，因為我好少煮好多人嘅餸嘅。如果即係你真係煮九大鬼啊，或者媽媽級嗰啲咧，可能就真係要啦。即係做冬咁樣，冬菇就凍咗啦咁樣。咁我發現咧，即係就算大家喺呢個網站上面買嘢咧，都未必知道曬所有奇奇怪怪嘅東西嘅上面。即係你可能只會揾我想喺呢個網上面買鞋，咁你咪睇鞋咯。你想買廚具用品，咁你咪睇廚具咯。但原來咧，即係林林種種嘅嘢都有嘅。咁最近咧。就發現啊！尋日喺呢個網上面咧，就有個香港嘅男士咧，就開咗個 po， 佢就話喺度買咗啲乜嘢咧，就購咗一個好大型嘅電器， 係 大型到點咧？大過個衣櫃啊！ 哦， 鍾哥，你估係咩？ 系嗰啲咩时空穿梭机嗰啲咁样系咪？ 差唔多款嘅， 可以传送翻去未来世界嗰啲咁。 系真系可以个人走入去嘅， 系有用嘅。但系嗰样嘢系唔系咁虚无缥缈？ 系啦， 系， 但系真系容纳到一个人嘅。 系啦，养生嘅，俾啲贴士你。 即系嗰啲咩氧气箱嗰啲咁样啊？ 唔系， 即系瞓落去 近少少， 吸嗰啲纯氧， 近少少，你可能都有用过。 你有 晒太阳灯。 你用过晒太阳灯 咩？有啊， 真系噶！ 我以前后生嘅时候，我都曾经追求过时尚。 系啊， 佢一唔晒就白翻。 佢唔系钟仔嚟，佢系一个古仔嚟噶。 哦，系咩？ 系啊， 阿古天乐一晒黑咗之后，全个娱乐圈都要变 天气咗热潮系嘛？ 系天气咗热潮啊嘛？你有冇听过咩？ 我冇幻想到钟哥黑系点样 型咯。 吓咁点解唔系？我觉得而家已经好型啦。 你幻想唔到我个样黑咗系点啫？但系可以睇到我嘅人生系点样啊嘛？ 唔系， 因为人生不嬲都黑仔嘅， 面黑啫，未至于黑仔。 面黑就见过。 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一个系蒸汗房嚟啊，即系焗桑拿嗰啲房啊。 系啊，成个涂咗翻嚟。咁佢上载系啦，上载嗰张相系点样样咧？就系佢摆咗喺自己张床。嘅隔離，即係擺咗喺睡房啦。咁其實望落去個 size 咧，就似一個即係好似衣櫃咁大啦。咁所以望落去咧，第一眼你覺得冇乜嘢嘅，即係張牀隔離有衣櫃咁，好正常咯。但你再望第二眼嘅時候，唔係喎，呢個係蒸汗房嚟嘅，即係一個桑拿房嚟嘅。咁佢咧真係你唔好以為咧。咁样网购到翻嚟肯定好渣啦，但你见到佢里面嘅细节咧，系嗰啲杂志架 啊， 有啲杯架啊嗰啲咧，都有晒喺里边噶，即系加热线啊嗰啲咧有晒噶。 嗱，首先咧，即系根据你正话嘅报道咧，咁即系话佢要将嗰个蒸叫做便利蒸汗房啊，就要摆张床隔篱，咁即系其实佢屋企唔 系 好大啦。如果佢係大嘅話，佢可能擺咗喺 浴室啦， 或者擺另一個空間啦。 其實最理想應該係唔係擺房嘅，我覺得。 你間屋咁細，買一個咁大嘅蒸汗房翻嚟做咩咧？你買個蒸籠翻嚟蒸下餸咪算咯。 嗱，呢一個問題咧，阿 O 可以解答你，因為頭先咧，我同佢講嘅時候，佢話唔係啊，我都想要一個 養生啊嘛。 你講下唔係啊？你頭先好長篇啊！你講蒸汗有咩好處？ 我諗住簡單啲同佢講嘛，一嘢就中佢啊嘛！嗱，養生個個都知道係主旋律嚟㗎啦。 誒咁啊，鍾哥話你飲紅棗水嘅養生啦，使乜凍個房喺度啫？ 你早睡早起已經係養生啦， 係啊， 得閒出去吸收下日月精華都係養生啦。你唔需要買一個你屋企擺唔落嘅蒸汗房翻嚟養生啊嘛。 其實咧，講開呢啲咁嘅養生設施咧，屋企咧已經開始慢慢。 越嚟越多噶啦，包括有咩咧？即係之前廚房嗰啲添置嗰啲叫做家電就不再話下啦。其實咧，屋企咧就成日想買一個蒸腳機。 嗰 個蒸腳機咧係一個木桶嚟嘅，啱啱咧就 又笠住只腳嗰啲， 係吸住你個濕頭哥，跟住咧佢就可以電動地放一啲暖水入去嘅。跟住咧，根據中醫師嘅説法咧，咁啊要揾阿 Barbie 揾阿 Victor 去講下噶啦。呢啲就唔知話啲加啲薑粉啊，或者加啲嗰啲即係有啲藥材咁樣。 兩茶匙 咁啊，係啦，糖一茶匙，跟住轉分射個三分波嗰啲咁樣啦，係啦。咁啊，跟住就令到你成身個血液循環咧就會好啲。 我有買過，我有淘。 你有冇用過啊？ 我有用過。 用過幾多次啊？ 几次？ 点解你唔再用嘅？ 嗱，问题咧就嚟啦，我涂错咗。 No， 因为咧头先阿 O 讲嗰个咧，其实佢系两个配件嚟嘅。第一就 系 嗰个好劲嘅木桶啦。因为其实之前咧有一轮咧，好多小嘅店铺咧，自己就系、是。即係買咗呢一啲木桶翻嚟、 啊， 有一個機，咁跟住其實 佢開門口做生意、啊， 佢就係一個生意嚟㗎啦。佢、 啊、 擺嗰啲藥材包落去，你自己揀啦、嗯嗯，有十個咁、啊、樣。咁其實幾廿蚊你去浸一浸或者焗一焗咧，都好似幾爽咁樣、 啊。 但係咧，我嗰陣時就覺得，哦，嗰、那個桶雖然你話有消毒啫，咁阿鐘哥又浸啊，歐又浸咁樣，我唔知道你哋有冇香港腳嘅喎咁啦。咁、於是乎咧，我就 咁樣諗我哋 買啦，咪即係打個比喻啫、 啊。 你肯定冇啦，你肯定冇。 最多係新界，我住新界。新界 腳啦，咁 九龍我住九龍，九龍腳啦， 係離島腳啦，仲有嗱，咁跟住咧我就買咗翻嚟咯。 遲啲仲有人工島腳添啊， 夠啦。 哦、sorry， 多咗，多咗教俾翻你 搏腳咁啊， 搏腳 走啦，買只腳 走啦， 好啦，咁我跟住咧買咗翻嚟嘅時候咧，真係同你出去鋪頭嗰個 size 係一模一樣咁大，同埋佢係好堅實嘅嗰啲材料。咁但係原來咧，佢有兩款，一款咧就齋個桶，你就放水入去。咁、你每次咧就搬個桶入個廁所嗰度放水，跟住咧放滿咗個水嘅時候，你知道佢個桶幾大啦，係啦。咁跟住就好重咯喎，咁跟住又倒翻啲水。咁因為我就冇買到咧嗰個機，其實佢一個桶咧下面係有一隻咧有個窿，就俾你插一個咧嗰啲蒸汽機啊，即係直頭你插電嗰只咧，佢就不停放，咁你就唔需要再放水。 佢又有得放水入水嘅。依家有個進化版係咁樣嘅，咁點解話喂呢啲係養生咧？其實除咗咧加速血液循環之外啦，咁說明書講下，仲可以去水腫嘅，即係其實去水腫咧係最緊要，因為咧你整嗰個腳咧，佢咪有嗰啲唔同穴位嘅，唔知即係七里足啊、八里足嗰啲穴位咧，即係整完之後你成身咧會冒汗嘅咁樣，即係好熱，好似做咗運動咁樣，咁啊有一個咁嘅效果。鐘哥有冇興趣啊？ 冇喎， 蒸腳嘢。 即係其實咧，如果你話關於洗腳啊，或者蒸腳按摩呢啲咁樣咧，其實我哋由細到大一浴嘅方法好簡單嘅，你攞個嗰啲紅 B 膠盤咧，裝盤熱水浸落去就得噶啦。你使唔使搞咁多嘢咧？ 唔係啊，紅 B 膠盤咧佢唔夠高啊。 係啊，依家話要浸到濕頭先好 啊。 坊間嘅説法啦， 咁咪唔好咯。 点解 唔好意头啊？ 哦， 抹顶啊！ 我抹顶啊！哎呀， 抹顶 系啊， 成个体统咧， 系 有高高得咁高就唔好啦嘛。 系啊， 即系其实浸咗个脚板已经好够，你唔使话浸到湿头哥。好啦，如果你话惊我要过湿头哥，咁你咪攞块热毛巾，即系浸湿佢，拧一拧干佢，敷住你个湿头哥咯。你咁滋阴系咪先？咁已经好够噶啦。你唔需要浸到咁样，你一浸高越高咧，你个人会恐惧。恐惧啲咩咧？ 恐惧畏高啦， 水浸啊！ 畏高水浸啊！ 你好似睇紧嗰啲灾难片咁样咧，混咗落个船舱里边，啲水系咁样升上嚟，好惊好惊！跟住你，跟住 明日之后咁样，灾难片咁样。 何苦咧？你浸脚都系想舒适啫。嗱，反而调翻转头，一路听阿崔杰同我讲，第一样嘢咧，我就成日都有个疑问。佢话你加入咗一个群组啊嘛， 系啊， 跟住啲人就分享嗰度啲嘢啊嘛，点解、 啊、 大家都要好相信？人哋用過呢件嘢，你先至敢買。 哦，因為 點解你要 中伏嘅機會大啊嘛？ 你買嘅時候，你應該睇咗噶嘛？你應該自己研究咗佢，無論佢嘅廣告又好，又或者係你自己信自己嘅直覺又好，或者你信自己嘅判斷都好，你應該睇咗佢裏邊寫嘅嘢噶啦。 係， 而家大家都唔信嘅，大家都唔信嗰一樣嘢， 因為有啲有打手啊， 就係、 是、 啦。但係你又何？你又點會？即係你點可以肯定喺呢個群組裏邊冇打手咧？ 咁啊係，不過呀， 打手係無孔不入噶嘛。 但係鐘哥，此言差言，我近呢一兩年咧睇嗰啲劇咧， 我都是听你讲我先睇。你话嗰啲黑心居酒屋啊去睇。话睇 Scarlet Witch 嗰、那个嗰、那个幻 大。Wonder Vision 啊。 我又去睇。 同埋你去讲个韩剧我都睇咗一集。 睇 啦好睇几紧张喎。 咁你諗下如果你唔讲。我哋點會睇咧？我又唔會信坊間嘅留言喎，係咪先？ 所以推介嘅重要就係咁啦。 好多時 N 字頭嗰啲串流平台咧，佢推介我睇嗰啲咧，我都唔想睇嘅。佢永遠都係推教推介呢個昂斗去旅行係第一位嘅。我嗰個喺個 recommendation 嗰度。 咁你又檢討下你平時係睇開啲咩啦？ 係咯，我唔明白啦。 佢係根據你嘅喜好而 suggest 俾你 嘅。錯啦，我平時都係睇翻你哋嗰啲愛的迫降啊，嗰啲其他你哋睇咩我都睇乜噶啦，我都唔知點解次次都係有阿昂斗先生喺第一二頁嗰度。 你個屋企個電腦俾人 hack 咗 係 嘛？ 你係咩啊？你係咩啊？你即係建議你睇咩？ 咪就係、是、我介紹阿出佢同睇嗰度咩西西你啲乜神話， 都 係 啲科少少、科幻穿越啊。 係啊，我話 N 字頭嗰串流平台第一個頁面啊，佢會推介你睇咩嘢啊？ 佢、哦、通常都係俾翻嗰一日新上架嘅電視劇俾我。 哦，咁佢對你幾好喎、啊？ 你咧知佢成日都係新上架嘅未？ 我咪睇主食啊咁嗰啲比賽啊嗰啲咯，係啊。 我拗頭啦，點解成日都係有啲無厘頭嘅喜劇，就有啲印度片成日推介俾我，好多印度片睇嘅，好似好好笑咁樣喎。個封面啊， 佢就係知你個人好笑，就介紹啲相類似嘅俾你睇。 搞啲咁嘅嘢， 所以相信自己直覺啊，相信自己嘅睇法，唔使成日都靠人講嘅。 出声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方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应思索的言辞，就像阅读辣越是神圣。说句爱这个我要最爱我，愿与街你那里会听。此先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途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差，只想喧哗，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共有，只及杀手。Don't call me savage, I must say my feel.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t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morrow.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锐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先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们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喧哗，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朋友，只个杀手。 要对自己选择有信心，他是 Anson Low 卢汉廷的 Ego。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崔杰彤，刚才听着你介绍那样东西都挺得意啊。不过坊间可能真的因为疫情关系，大家都多了很多这些新玩意、想将这些很特别的东西买回家自己享受，好像安全一点啦， 觉得可以足不出户就做完所有东 西。但是可能也会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将来如果真的要出去、譬如去美容又好啦，去健身又好啦，或者出去做呢啲咁样嘅服务嘅时候咧，就会懒咗。 唔会嘅， 唔会咩？ 点解啊？ 唔会，人最懒嘅咧就系唔想改变啊嘛，即系所以成日想好似以前咁样啊嘛。而家系咪以前啊？唔系啊嘛。而家就系好想翻翻以前，即系可以出街咯。咁同埋呢啲享乐嘅嘢咧，唔会即系唔会难到大家嘅、哦。你一定 享乐就唔会懒， 唔会懒到 发 反而 work from home 多咗就唔想翻工就真嘅， 翻工翻落咧你就真系唔想。 都系嘅，不过咧即系随住疫情期间咧，即系多咗好多新意思或者新嘅事情会发生啦。嗱，好似我都冇幻想得到，譬如如果啲学校复咗课之后咧，到底有啲嘅课外活动可以点样继续进行咧？咁 边一类型啊？ 嗱，例如系管乐团嘅排列或者合唱团嘅排练， 哦，因为又系惊嗰个传染咁样。 系啦，嗱，一来啦， 推管乐啊。 如果你讲紧你香港咧，咁当然我哋有限聚人数啦，同埋即系社交距离，我哋都好严谨啊。好啦，咁如果系讲紧外国，咁啊讲个美国啦，咁佢哋咧有啲中学咧都系好似香港咁有唔同嘅课外活动啦，咁咁咧近来咧网上就流传咗张图片咧，我觉得啊都几搞笑嘅。点解咧？嗱，佢就系讲紧一间中学嘅管乐团排练。嗱，咁大家谂下啦，管乐团人数即系应该都唔少啦，讲得成团嘅，咁起码都有十个八个啦，最低限度。 我啱先讲话四五十人嗰啲咁样。 其实系起码有嘅，但系咧嗱，图片咧就影到十个八个啫，就其中一堆系吹奏呢个管乐嘅人。好啦，咁我唔知道你哋对于管乐嘅认识有几深啦？你哋有冇印象？你见过管弦乐团最大件嘅乐器系乜嘢？ 你讲乐器啊？ 乐器啊， 系咪个陈邦啊？ 都系嘅。都算是的， 即是个大喇叭， 系啦。同埋咧，你可以幻想到咧，如果是人乐的话咧，其实咧佢系个面积啊好大啦。同埋如果你吹奏的时候咧，那个嘅演奏者咧，就算坐喺度都好咧，其实佢嗰个高度啊，个乐器的高度好大。因为譬如好似阿钟哥话斋，个喇叭其实已经去到头顶噶啦。 系啊， 咁啊，即系都几压顶啦吓。好啦，咁如果一个平时嘅管乐团咧？咁啊，如果唔係有疫情嘅話咧，就係、可以即係你坐喺佢隔離，大家一齊睇住同一個譜架咁，咁就比較慳位嘅一個擺法啦。好啦，而家疫情喎，咁首先第一樣嘢，管樂係一定要除口罩吹噶嘛。嗱，如果你合唱團咧，你勉強如果戴住個口罩咧，人聲咧最多係有限制啫，但係都仲聽到嘅。但你管樂就真係冇辦法啦，你不能夠隔住個口罩去吹啦。咁於是乎咧，呢個樂團咧就諗到一個新嘅方法，到底點樣可以繼續維持排練得嚟，又可以有呢個嘅隔離嘅措施咧？ 最老土嗰招咯，好似香港啲茶餐廳咁樣啊，每人棟塊膠板喺隔離，透明膠板遮住咁樣，但係你又睇到佢，佢又睇到你咁樣咯。 或者有啲神器，以前咧咪話有啲地方咧考試啊防偷窺神器咧，就你成日射呢眼望人哋啊嘛，咁佢咧就要嗰啲學生咧戴住一頂好似帽咁樣，咁其實咧幾塊 A4 紙 遮住 自己個頭咁樣，咁可能佢哋都可以嗱口罩一定要除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隔板嘅话咧，都可以可能笠顶嗰啲好似 Kilolo 嗰啲帽咧，即系三边遮住自己，自己就喺前面咁样吹咯，得唔得？ 呢个方法都同我谂嘅差唔多，即系我谂到嘅就系更加悭嘅咧，就系可能嗰啲蒸馏水咧，大支嗰啲樽装蒸馏水，系 啦， 笠住个头， 即系嗰类啦，都紧紧应该可以 fit 到个乐器入去嘅。嗱，咁佢用嘅方法系乜嘢咧？佢就系用一个咧人哋流动更衣室嘅嗰一啲，即系可以折叠式嘅咧。如果阿崔杰同成日出去影相可能都有经历过呢一种要喺流动更衣室嗰度换衫嘅感觉啦。咁其实一般嚟讲都系细啲嘅比较，即系可能我谂同一个电话亭嘅 size 差唔多啦，甚至乎有啲可能再窄啲添。 哦，每人一间咁样。 冇错啦，佢就每人一间流动更衣室。咁样就即系由头笠到落脚， 唔得喎！你咁样笠住咗件乐器，嗰啲声出唔到嚟噶。 嗱，一来就系出唔到声啦，二来就系大家睇唔到大家啦，三来其实咧，我觉得其实都对于一个演奏者嚟讲系几受罪嘅，因为其实嗰啲乐器声系好大声， 即系轰翻自己噶嘛。 冇错啦，即系嗱，你出唔出到出边嘅啲声系一件事啦，但我觉得你自己喺嗰个嘅密闭式空间入边演奏咧，嗰、那个乐器声之大咧，真系好肯定。对听觉系有影响咯。你谂下，你吹一个譬如我当 trombone 咁样，或者 trumpet 呢啲咁高频嘅声音咧，哇！你自己喺一个密闭式咁狭小嘅空间嗰度吹咧，就即系都几辛苦吓。咁其次咧，就影出嚟嗰张图片咧，都几有趣嘅咧，就系、因为其实系真系好逼嘅。嗰个更衣室咧，逼到系咧，基本上你唔好话肥少少都坐唔落。 佢基本上一个几苗条嘅女士咧、 嗯， 其实如果要入到去嗰个更衣室咧，都好困难嘅，连埋件乐器、哦，因为你知道演奏嘅时候乐器咧唔系平排式噶嘛，即系你唔系将佢揽住入到去就叫 O K 噶嘛，你可能要摆喺一个特定嘅位置啦，甚至乎特定嘅高度啦咁。咁、嗯、于是乎咧，网上见到呢张图片嘅时候就觉得啊，费尽心思谂咗呢个方法，但系咧就好似见到网民咧都同我嘅谂法一样啦，即系觉得有啲有趣嘅地方、哦，即系好似。哇！逼到咁嘅咁，咁我见到有啲香港人咧都喺度留言咧，就系、是、话好似我哋咧逼地铁咁啊， 一个箱一个箱咁样。 系啊，你谂以前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广告咧系，如果你搭铁路咧，你有冇记得有啲电影桥段都系，哇、嗯、面系逼咗落个玻璃度啊， 而家都系噶。 而家都有咩？ 而家唔係廣告，而家真噶啦，真係 日本嗰啲都係會擁你一把咁樣，驚、 啊、 你上佢上唔到架車、 啊。其實我想話咧， 我 都有 試 過 香港啊， 係啊，我都有試過， 都係擁你一把。 你試下嗰啲繁忙時間，你喺金鐘啊、旺角啲站啊，一樣幫你就， 你真係會擁噶。 我試過係最後嗰個就俾佢擁好咗，孭咗個背囊。 哦， 如果我以為係寒冰掌啊。 我想講咧，我第一次咁樣俾人擁嘅時候，我係驚噶，因為我冇預計過佢會咁樣擁你入個車廂咯，即係我。以为系会提示你，即系你知而家有广播嘛？诶、欸，请大家请勿靠近车门咁样啦。但我嗰时俾人拱咧，我系吓一吓咯，直头咁啊拱我咁样。 正所谓电光火石之间，一间道门夹到你冇啊嘛。 冇错，佢拱完之后就真系已经闩咗门啦。 不过你直话讲嗰个咧，即系而家喺疫情期间，咁、你吹乐器又好咩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咧，大家个层次低咗，呢个系训练第二样嘢啊嘛。 嗯、 你冇记唔记得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神雕侠侣》啊。去到呢、這、一个山顶诶华系咪华山顶唔记得咗啦？欧阳锋同阿洪七公最后打到无力，佢哋点样啊？讲啊，讲出嚟。我而家咧系使出呢个降龙有悔，跟住佢话我要用蝦毛功顶翻住，然之后我要用乜嘢对付你？跟住我咩？两个打到无力，喂，讲个招式出嚟。咁如果你而家喺呢个时候、大家吹唔到嘢嘅时候，我应该讲啊，我而家吹紧个 E flat，、我跟住我会吹翻个 B flat 顶住，然之后我吹翻个咩 E minor。你讲出嚟咪得咯， 钟哥你早啲讲啊嘛，元宵条片就咁拍啦， 唔使弹得咁深。你要用个大家去即系心神领会，我而家弹到边一节，弹到啲乜嘢境况、我有个即系个情绪系点样，我用个心神领会讲出嚟咪得咯，你唔使吹得咁辛苦嘛，大家，咁你都可以有增加个默契啊嘛。嗰个上完堂啦，老师今日点啊？大家讲出嚟，你而家吹到边啊？我而家吹到嗰度，咁咪得咯。 一样都系会口水干嘅， 咪就系 讲到口水干， 讲到口水干。 但系人都口习好难噶、你咁多人，即系都唔知边个讲边个。 要训练大家嗰、那个即系默契啊！到第时疫情过咗之后，大家真系攞翻件乐器出嚟吹嘅时候咧，哇！原来嗰、那个即系心神领会得咁好啊！ 定系攞翻乐器出嚟，我净系识得讲啫我已经冇练过噶咯，咁样 训练咗纸上谈兵嘅技巧啊！ 喂，但系我觉得几犀利嘅就系，我觉得即系虽然大家可能觉得个方法。唔系咁可行啦，但系要欣赏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即系想排练嘅心啊，即系唔会话因为有一个疫情或者有一啲事情发生咗咧，就令到你好容易放弃你本身做紧嘅嘢，即系无论系练乐器又好啦，或者做其他嘢都好啦，你都发现好多人本身爱嗰一件事咧，佢都会排除万难，想谂其他方法咧，去到令到自己可以继续做到嘅。 系啊，今次疫情我之前都讲，我就话你正正睇到究竟你几爱你而家。即如果你而家停咗嘅话，唔紧要嘅。如果你之后你系肯翻嚟嘅话，即系你喜欢。如果你觉得隔咗一排我翻唔到去嘅时候，其实你中意极有限咯。 系啊，放低咗好难攞翻起噶嘛。 粮食产品，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将为两国合作开辟更广阔空间。新华社引述杜达表示，习近平早前主持中东欧国家中国领导人视像峰会，对促进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合作，助力中东欧国家实现疫后经济复苏非常重要。多方愿意同中方加强防疫合作，并继续为中东欧国家同中国合作作出贡献。世卫表示，上星期的全球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回升，是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CIBS 以声音导航，带你走进视障人士的音乐世界，黑暗中的音乐。 视障人士他们夹 band 用记性去记，记每一个乐谱啊，一粒音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厉害。 一起畅谈与青少年相关的话题 ，Youth 广播室。 小朋友是应该即系全人发展，艺术是可以让小朋友更加了解自己，亦都可以透过艺术咧去到表达自己更多。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财经第一线，嚟啦！八点十一分啊，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啊， 系早晨， 系今日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 ，Kenny 早晨啊 ，Hello Kenny， 系早晨 ，Kenny 你好啊，我系好耐冇听过我把声， 系啊，钟哥你好啊， 我亦都好耐冇听过你把，哦，我又听过你把声，但我只可以隔住个收音机听你把声。 系啊，冇办法啦，我哋因为疫情嘅问题啦，之前就即系有啲叫做限聚嘅措施啦，咁啊依家可以翻翻嚟直播室啦吓，咁啊同大家咧都讲下股票啦，因为琴日咧几好，升市啊，升翻472点啦，咁啊总成交金额咧都过翻2000亿以上啦，咁啊算系咁啦，系咪啊 Kenny？ 咁同埋琴日就有一个重大嘅事件发生，就系恒指成分股咧就有一个比较大啲嘅一个改革啦，咁样，咁啊呢一件事又点样影响股票市场啦，以至咧散户股民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咧？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啊，其实咧恒指嗰、那个改革都系好嘅，因为点解咧？其实过往香港恒生指数方面咧，你见到佢哋嗰个系第一就嗰个走势方面咧，都系落后于环球股市多段时间，因为最主要当中里边啲成分股咧就系好多啲金融嘅板块。咁一啲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差唔多佔咗總市值咧近一半嘅。咁而當中啲內人類股份方面咧，亦都係即係佔唔少嘅比例嘅。咁你知佢哋個估值好低噶嘛，個 P E 係好低，同埋嗰個波動性都好低嘅。咁所以導致到咧，就成個恆指方面咧，個平均 P E 方面咧都被拉低咗嘅。咁跟住而家我哋嘅市場嘅焦點啊，或者投資者興趣方面咧，都係喺啲新經濟股裏面嚟噶嘛。咁啲新經濟股咧，佢哋嗰個係第一就波幅係比較大啦，即係嗰個市值比較大啦。第二個股值比較高啦。咁如果你咧就係將一啲係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加入去嘅話咧，咁就一定係會令到恆指方面咧個平均估值有機會係即係提高翻落去嘅。咁但係過往因為限於咧就恆指嗰個係數量啊。咁變咗咧，你就要係剔出一啲係舊嘅股份先至可以加新嘅。咁但係你佢又要維持翻呢個恆指佔嗰個大市方面嘅覆蓋率咧，就唔可以低過 70% 啊嘛。咁所以變咗有一啲之前重磅嗰啲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就未必可以剔除得到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咧，如果你係加個數量嘅，咁佢而家話最 maximum 去到即係目標係100隻啊嘛。咁就變咗咧，可以係大 lose 咗即係嗰個攤薄咗咧，原本嗰啲係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喺恆指裏面個比重咯。咁同埋第二咧，就係每一隻股佢都會有個 cap 噶嘛，就係8% 啊嘛。咁就唔會話即係太過執中一啲巨無霸咧。如果個市值太大嘅，咁佢佔份都比重大嘅話咧，咁如果佢個表現咪影響到恆指就太誇張嘅話咧，咁可能會係令到個指數被扭曲啊嘛。咁所以又都 cap 咗喺8%。 咁另外行業上面咧，每個行業都會涉及嘅。咁而都行業方面嘅覆蓋率咧都超過 50% 嘅。咁都做到，希望做到咧，成個恆指方面咧係比較可以平均地去覆蓋唔同嘅板塊同埋行業咯。 嗯，咁啊喺個彈性啦，同埋咧喺個行業嘅覆蓋率嗰度都高啲、嗯。你見邊爐股都入咗去啦，係咪先？ 邊爐股 係啊，係 啊，有隻係啊，遲啲邊爐分析師啊，你可以做 係 啊，真係啊咁樣。咁啊可以大家都部署下啦。但係關於消費類嘅股份咧、嗯，都仲有其他看頭喎、 啊。係啊，因為咁啊見到呢個恆指擴充啦，咁啊見到有啲報章咧都話消費股啊、醫療股呢啲咧都會睇好一線啊。咁啊 ，Kenny 你自己覺得係唔係咧？ 啊、消費股我哋其實喺節目都講咗好多個禮拜嘅，同埋以段月計添啊。因為最主要其實咧就我哋都好認同嘅，消費股嚟緊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係環節。因為點解咧？其實你喺翻內地方面咧，而家嗰個消費即係內需板塊方面啦，唔單止係好似以前咁，我哋睇啊每年買幾多件衫、幾多鞋嗰啲或者買幾支啤酒嚟睇個業績嘅。而我哋而家 price 落去咧，好大程度上係個品牌，我哋節目強調咗多次咧個品牌價值。因為而家中國咧已經去到一個係，你可以講話一個中產社會啦。咁同埋都係佢哋而家打緊一啲叫下沉城市啊嘛，下沉城市就係一啲係即係二三線啊、農村城市，咁就將佢哋發掘成為一個新嘅消費群落去。咁變咗咧，因為有足夠嘅一啲中產嘅消費力嘅話咧，佢哋就唔單止係著重嗰個 product 咁簡單，佢哋係譬如買一件衫。即系衫，其实冇牌子都着得噶，但系佢哋咧就而家系会着重个牌子系咪自己中意嘅。就算你头先我哋讲打边炉都系，咁你过往街边一啲小店都可以打边炉噶。但系而家年轻一群可能九十后、零零后嗰啲话咧，佢会着重打边炉嘅品牌啊，可能譬如海底捞啊，或者系酸菜鱼啊等等嗰啲，或者臭臭锅嗰啲，佢会着重嗰个消费嘅感觉啊。咁所以变咗咧，大家就会系即系会 price 一个系。日價上去咧，就俾啲內需消費股，所以講緊而家你提譬如海底撈啊，或者係李寧嗰啲，佢可能講緊係六七十倍 P E 嘅喎。咁如果你單係淨係睇嗰年嘅銷售，點會俾嗰個 P E 咁高佢啊？ 嗯，所以咧內地咧都要有睇下啲品牌效應啦。 其實你就話講到打邊爐啊，即係入唔同嘅品牌，其實你入到去大家做嘅動作都一樣嘅啫，都係撒把撒把咁樣嘅啫嘛，冇分別 嘅 喎。 係。咁啊唔同嘅、有唔同嘅消費模式嘅應該 係。係啊，因為你睇返啦，其實香港可能就比較大家會係感受少啲，但你睇返喺內地方面、可能地方大啊，或者玩嘅空間可以多啲啦。咁、其實你去返就算好傳統食品嘅消費嘅話呢，佢無論嗰個裝修啊、服務啊、或者係嗰個係感覺上面嘅話呢，都係唔同嘅，即係一啲好新派啊，或者係好潮流嘅嘢。 係啊，我記得有表演添啊！我有一次去打邊爐，係啊， 變臉表演咯，係 啊， 係 啊，食食下咁，跟住佢就喺你台隔離表演 啊， 係 啊，有得做噶，你冇笑啊， 有得諗喎， 有好多表演者都係咁樣維生噶。 我哋去啲打邊爐嘅地方，我哋講下嘢啦，咁樣 係啊，上升咁樣 你聽， 係啊，上升啊，夾下 band 啊咁。 我又想問下啦，咁成日都話咧，即係有啲會開啊。嘅時候咧，會利好某一啲嘢，我成日覺得關咩事咧咁樣，但係又經常都會有人咁講嘅喎。嗱，兩會就嚟開啦，咁但 係 如果兩會開嘅時候，會唔會對某一啲板塊咧會有一啲著數咗咧？ 會嘅，因為通常咧就兩會方面都係有啲政策上面嘅嘢去講嘅啦。今次我覺得兩會大嘅政策，首先要留意翻咧就係放唔放水嘅問題，因為你見到美國方面咧，其實就阿拜登上場之後咧，就好明顯有個19000億嘅刺激經濟方案啦，咁就一定係繼續係好大嘅量寬力度啦。咁好啦，咁跟住內地方面咧，會唔會陪玩咧？就會唔會話哇都係一個好比較鬆嘅放水咧？咁呢個係兩會方面大家要留意翻咧一個好大嘅方向咯。咁第二就係咧，當然係細嘅環節，細嘅環節就係話咧喺邊一啲項目方面嘅政策咧係會比較係推動嘅。咁呢個我覺得就係一定係都係內需消費唔使諗啦。咁跟住電動車啦，同埋呢個環保啦，即係好似啲康復嗰啲嘅話咧，都係政策方面咧就會推動嘅。 咁啊，參股民就可以睺下啦，或者咧喺 電動車呢個名詞，我聽又係聽咗數以月計啊，真係已經 係因為呢個係唔係一年嘅 project 咯，即係你電動車方面咧係講緊未來嗰幾十年八年嘅話咧，都係會逐步取替嗰個係電純嘅電油車咯。咁所以變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改革嚟嘅。 咁啊睇下係咪事情真係好似有路線圖咁樣？ 即係如果咁樣講，即係十年之後，我而家就揸。一间架古董噶咯， 系啊， 我啲车冇人揸噶啦，已经。 都有啲朋友讲话，即系迟啲可能得翻啲传统行油嘅跑车同埋得电能车嘅啫，即系个世界可能都 系 好两极噶。 呢个系唔出奇，因为点解咧？电动车方面，我哋节目都有讲过，其实佢嗰个普及率咧，因为佢个制作成本方面咧就会越嚟越低。你唔好当个车嘅制作成本平极有限，因为佢里边好多工艺噶嘛，好多嘅零件嗰啲嘢。但系咧，电动车唔系啊嘛，佢净系得个电池啊、摩打连波箱都冇噶嘛。咁你就当佢一个手机。手機或者電子消費產品的趨向是越來越便宜的嘛。 是啊，咁啊真係事情如果咁發生咧，真係進入一個科技嘅城市啦嚇。 揸住部手機出街啫， 係啊，咁睇下有冇機會咁樣發生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見過。 Thank you， 拜 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优惠喎、 啊。是啊，優惠啊！今日呢我就預備咗幾個嘅，咁啊睇下我哋邊一個啱大家使啦、 啊。 因為呢啲所謂嘅優惠呢、就全部都唔使錢嘅，唔使錢嘅優唔優惠先？ 正啊！ 係啊，係一啲好去處嚟嘅。咁、我諗啊林慧啦，同埋啊小白呢、都可能會有興趣，因為首先呢想推介嘅呢就係、有幾個呢係兒童體驗館係、免費可以去 的。我都係兒童嚟嘅， 啱啊啱啊， 歧視我哋喎、 啊。唔係，我就話特別佢哋兩個可能有多啲需要，我冇隔離咗你哋㗎。 可能阿小白同阿芭比帶我去咧， 係啊， 係啊， 可以帶佢哋自己啲細路帶我去 啊，帶埋鐘哥去體驗一下嘛。 OK 啊 ，OK 啊， 等等先。我冇话你哋带边个去啊？系啊，系啊， 结伴去，我哋敏感咗， 系啊， 结伴去， 太敏感，但系敏感系啱嘅，激发创意嘛，正所谓。 有敏感，有灵感，正所谓，琴日讲 啊， 系咪 啊？唔系靠灵感，我哋靠敏感。 边个地方系免费咧？咁啊，包括咗有呢个消防及救援教育中心暨博物馆，有冇去过？ 冇， 有冇听过？ 喺边噶？ 我转头话你知，讲埋另外嗰两个先。 转头话你知今日系边个？小白 系林慧啊，今日。系啊，系啊，水务署水资源啦、啊，有冇听过？ 都冇喎、 啊，系咯， 系啊，又冇去过，系咪好嘢咧？ 好嘢、 啊，去啲新鲜嘅地方， 好实用啊！今日啲料。 嗱，跟住第三个咧就系 T Park 啦，呢个 T Park 园区大家 有去 过， 屯门嗰度嘛，有得浸温泉噶嘛，星期 有冇听过？ 有 OK 噶啦，明噶啦， 系咪我茶壶呢、這个？系咪茶壶呢、這个？嗱，好啦，讲下先，因为咧就鉴于呢个新冠肺炎嘅确诊数字咧都维持喺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啊，咁所以咧头先提。 收翻呢句， 点解啊？ 后生女唔好讲啲过头先。 我对唔住，对唔住。唔系咁，但系佢即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开翻啊嘛。 嗱，你轻轻 hea 佢啫。你即系而家将佢数住，就话 系啦。系啦，咁所以 开翻，开翻， 开翻， 再开翻， 开翻。 诶，或者咁讲。你知啊， 你知 啊，你知啊， 依家啊开翻啦， 早两日听人咁样讲个做个节目， 你知啦，咁啊， 你明噶啦， 咁啊开翻啦，有啲嘢就开翻啦。 你笑咩啊？ 我冇啊，高兴啊嘛，梗系啦，我哋啲节目好精彩噶。 系啊，仲有 T Park 去系咪先？ 系 好远噶，其实 T Park 讲就讲。 你有冇去过？ 我冇， 我有去过， 我有去过啊。 系有啲咩玩咧？ 嗰度好多环保嘢睇嘅，咁你去到嘅时候咧，就可以睇。睇曬嗰啲將嗰啲廢嘅垃圾 咩啊咩？ 呢度有得睇啊！ 轉 廢嘅呢啲廢噶， 轉能成為電嘅一個過程咁樣嘅，係啦。咁有啲工作坊俾大家玩下咁樣嘅。 哦，嗱，而家咧佢就話雖然開翻，咁但係咧就係某一部分啦，即係大家可以去參觀啦。咁不過有啲譬如你話互動式嘅展品，咁都因為驚即係大家會有啲即係細菌啊感染啊，咁某一啲設施咧都會暫停嘅。咁同埋。咧而家要去嘅话咧，咁我自己觉得几好嘅，就系要预约，因为佢一来就限制翻个人数啦，二来你又譬如怕即系太多人，其实你又唔系好行到或者好逼咁样啦。咁呢三间嘅体验馆咧就会喺三月嘅开放啦，3月1号开放啦。不过我见啊吓，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嘅预约咧都满咯。 系啊， 正路啊，正路啊。 系啦，但系头先讲个水资源咧，就仲有周末同埋周日嘅。预约的参观名额的、哦、 水资源在哪里？刚才小白有问你、 是啊，你说转头告诉我知、 是啊，你等我一阵啊。 好啊， 你刚才不是问消防那个吗？ 消防两样都问 都想知道啊。 转头告诉你知，中间会有只歌的。 是啊， 我转头 话你知， 你慢慢揾啦。 系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可以俾即系亲子嘅一个好去处啦。嗯、另外一个咧，如果你话我唔想预约去博物馆睇，咁啊又可以睇下花，因为呢个将军澳单车公园咧，嗰度咧有樱花睇啊。 哦，系啊， 系啊。 而家香港都越嚟越多唔同地方有樱花，有富士樱嗰啲都有啊。 嗱， 系啊， 水务署果然系我嘅朋友，有个朋友即刻讲咗，水资源教育中心喺边度？你估都估唔到，喺天水围嘅天柏路、你可以咧，即系做一个新界大西北啊，系嘛？即系你可以由天水围嗰度玩 到，就去到屯门啦。 系啦，去到咁样，你 咁啊啱可以玩埋呢个湿地公园。 系啊，几好噶！ 我个人嚟讲咧，对水务署咧好有特别感情嘅。 点解 咧？因为我成日俾佢催交水费。 哦咁你準時交咪， 咁咪 令到段感情開始冇咁深厚咯。 有時候咧，即係攞咗沓單之後，我成日都唔開信箱。咁有陣時隔過咗好耐，跟住攞咗上嚟咧，又唔記得咗擺咗喺度咧。咁我試過都一兩次啦，直頭係水務處嘅人嚟到我屋企樓下咧。梁生，我哋而家要刪你水， 斷你水咯！ 我唔好意思，我今日即刻交，今日即刻交，係咁樣。 咁啊，你要去下咯， 好有感情， 係啊，好有感情，係啊，真係要睇睇啊！ 鐘哥，點解你唔自動繳費嘅咧？ 我比較傳統， 嗯， 即係我都話我而家去銀行，我仍然係中意去銀行排隊撳錢，即係喺個櫃位前面攞錢，我係中意嗰啲啊， 打保， 打 保， 打保係我哋一個人生嘅一個寄託嚟噶，你唔可以剝削咗我哋，即係我由細到大，我就中意打保嗰個感覺啊嘛，即係老母喺度打，哇，跟住我 出咗玄機啦！ 你打保， 你中意打保？ 我唔， 你唔中意， 我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啊！ 打保， 我冇保添啊！ 我冇嗰个光辉嗰一刻啊！中哥一打开保，佢叮一声， 你估到中哥嘅兴趣系打保？ 即系你打嘅时候咧，即系谂起啲广告啊，发光，即系想有呢个感觉。 你有嘅， 系咯， 你谦虚啫。 所以咧，我仍然系保留翻呢一个咁样嘅传统做。 但我哋打开系沮丧啊嘛，你明唔明啊，钟哥？ 系啊，你头先已经好顺其自然咁样 做出 咗路咗， 系啊， 起码九个零先啦。 哇，几长啊！咁你邊度都唔使去啦，你去打保算啦。 心中富有最緊要。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傳統上嘅嘢，我都係中意保留翻嘅。即係譬如去行一啲舊區啊，去傳統嘅銀行啊，去傳統嘅士多啊，或者普通嘅茶餐廳啊，我都係中意保留翻呢一啲嘢。你成日話聽你哋咧，有陣時咧話我俾錢咧，點樣俾啊？攞部手機出嚟俾我，即係俾乜嘢咧？即係我又冇嗰啲程式，又唔知點樣俾，跟住問你哋，你就話又要將佢掛鈎咗落邊個户口，跟住先可以俾到錢，邊樣嗰樣。我覺得有少少煩啊！ 哦，當你打麻雀收唔到數嘅時候，你就知呢個方便啦。係啊，冇現金添，咁啊，下次計啦。嗱，咁啊，如果鐘哥咧中意即係懷舊啊，或者中意傳統咧，咁我 想 唔係就係賞花咯。頭先咪講話將軍澳咧，佢有櫻花嘛。我哋之前都提過啦，我哋出面咧咪有好多棵好靚嘅黃色嗰一隻叫做黃花風鈴木嘅，咁啊開咗啦。咁啊早啲時間其實已經開，而家都差唔多開到七八八嘅啦，咁但系话咧喺呢个将军澳单车公园咧，就向来啊都系呢个香港嘅赏樱花之地嚟嘅，系啊，都几靓，见到 系咪啊？ 佢话春天而家呢个时节咧，就慢慢已经开紧啦，咁啊，仲我见到有记者影到咧，粉红色好多都密密麻麻，咁都几好喎。 系啊，春暖花开，即系赏花嘅季节嚟嘅，真系可以睇下吓，各个地方都有唔同嘅，有啲樱花啦，咁有啲朋友话入长洲睇樱花噶嘛， 有唔同品种添啊，其实香港。 佢話有一個叫做富士鷹，有一個咧就叫做吉野鷹，都開咗啲啦，咁即係係唔同嘅品種嚟嘅，咁大家可以去影下相咯。咁當然啦，就要戴足口罩啊，記得咧就要即係勤洗手，做好防疫措施嘅出街嘅時候。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攞到呢個優惠著數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三月二日。是一年的第六十一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04日。1995年3月2日，雅虎创办人戴维辉罗和杨致远意识到他们的网站拥有巨大商业潜力，于是正式成立公司。1994年1月，戴维辉罗和杨致远仍然是史丹福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创建一个名为杰瑞的网络指南Jerry's Guide to the World Wide Web 的网站，他们开发可定制的软件，

案情指66岁的萨尔科齐在2014年试图贿赂一名法官，承诺给予对方一份厚职，以换取有关自己涉嫌非法收受政治资金援助案的内部消息。萨尔科齐一直否认相关指控。法官认为萨尔科齐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建立的关系犯案，判处监禁三年，其中两年缓刑执行，余下一年获批准在家中服刑，但要带上电子监察仪器。萨尔科齐是继希拉克之后第二位被裁定贪污罪名成立的前总统，亦可能是首位要服刑的前总统。日经平均指数报29,852点，升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67美元，卖出1,726.7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7，日元106.89，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5，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93，欧元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8。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车多，排到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嘅丁角路去新娘潭方向，跟住凤园路一段挤塞，排到去渔角村对出。咁喺车公庙路咧就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白元浩，你准备好未啊？ 林慧，准备好啦。 晨光第一线，每朝6点开始，4个钟头嘅节目，要做好多准备功夫噶。 系啊， 要准备唔同嘅资讯，带俾每一个听众。 当然啦， 咁你觉得最重要系准备乜嘢呢？ 准备埋钟哥、崔杰彤同埋阿 O 咯。 晨光第一线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黑暗效应。有时候会同一齐留喺黑暗地方嘅人关系突然间变得密切，置身喺黑暗嘅地方会令到人感到不安，所以对于一齐留喺黑暗处嘅人呢，容易会产生好感嘅，呢、这个就系黑暗效应。 你讲嘅黑暗是真的个环境啊，定还是一个状态先？ 定是前途啊嘛？ 系啦，就系、是、呢个咯， 系啦， 一个状态。如果你觉得我而家喺正值低潮，咁你系咪同住都系一样咁低潮嘅人？咁就会容易 close， 即系同舟共济喎，钟哥。 系啦，即系类近，同舟唔一定共济噶嘛。 啊，你又啱、啊， 但系即系好容易会 同是天涯沦落人嗰种感觉，系咪咧？ 就系啦。 嗱，不过呢个咧，首先我哋都可以拆开两个嚟讲嘅。头先讲个黑暗效应咧，佢就净系讲真系有一个环境啊，黑暗即系可能系嗱，你当啦，点解啊？成日要有一啲好有情调嘅餐厅都搞到咁暗咧，就真系有可能系运用咗呢一个嘅心理效应啦。 嗰、那个系另一样嘢嚟嘅，即系如果你系光晚餐，点解要整到咁黑咧？唔想你睇清楚对方个样子、 所以咪容易产生好感咯。所以都系同一样嘢嚟噶。嗱，不过佢就话咧，喺黑嘅环境底下咧，人咧可能就会觉得冇咁安全啊个感觉。咁、所以咧，对于你附近嘅人咧，就会容易产生到好感，即系有少少有一种依赖嘅感觉、或者觉得啊，有你陪伴真系好啦咁样。咁啊，真系只系一个黑嘅環境嘅，咁所以頭先講啦，譬如有啲餐廳會較暗啲，或者點解咁多情侶咧會中意啊？不如我哋去睇戲啊咁樣，即係一個黑嘅環境咧，你會對親即係附近嘅人咧會特別好似好啲或者 close 啲。 經常咧，我哋如果譬如行山嘅朋友會行夜山嘅，行夜山 我都試過， 係啦，特別係冇月光嘅時候咧、真係好黑。咁你黑到咧就我哋即係可能一兩個電筒啦，因為其實太光又唔係咁好。咁一兩個電筒嘅時候就真係互相依靠啦、例如前面嗰個行到咁上下就話就會講有樹枝，跟住嗰個有樹枝嘅説話咧一路 pass 落去，去到最後嗰個都係講有樹枝。咁、目的就希望大家咧就一路行嘅時候就互相依靠，除咗靠好模糊嘅視線之外咧，仲可以聽埋啊附近有啲咩特別嘅障礙要特別留意嘅。咁、我哋嗰刻咧就真係會覺得。是互相依靠。如果前面那個人不講，他自己攬過了個樹枝呢，可能後面一齊咁樣撲親嘅喎，咁啊會有個產生咗個信任出嚟啦。 係嗱，頭先你講嗰個情景咧，非常之形象化，即係好黑，咁有啲電筒，有啲光啦。咁、原來佢呢一度咧有講到嘅呢、這個黑暗效應咧，喺黑暗處如果再有強光出現咧，嗰、一個效果咧就更加強烈啦、例如係咩咧？頭先你舉嘅例子係其中之一啦。第二咧就係嗰啲螢火晚會啊、即係好黑一大片，譬如你沙灘或者、草地咁，跟住起一個火咧，嗰一種嘅叫做親密嘅感覺咧，會更加之大嘅。又或者喺漆黑嘅天空之中，突然之間放煙花，有一啲強光出現，咁、你咧就會有一種不可思議嘅同心協力感覺出咗嚟啦。咁、所以嗱應用翻喺即係辦公室啊，或者喺工作上面啦、所以有時候咧有啲 team building 咧，除咗會喺晏晝做咧，可能會夜晚嘅，即係有啲營火嘅 campfire 啊，大家會即係一齊玩一下，可能咧就會凝聚到嗰個大家嘅感情都唔定嘅。 通常會好啲添嘅，即 係 睇任何電影嘅或者電視劇啲橋段。即 是 傾心事或者變成好友必定是夜晚的，不知道為什麼日頭日光即是太陽兜頭曬的時候，好少話不如我哋傾下物計啊！ 係， 你唔會話一定係夜晚嘅，好奇怪啊！ 係，因為可能咧日頭冇咁放鬆啊，即係咁光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覺得咁好似好多人知道啊。咁到夜晚昏暗啲咧，即係可能側邊嘅人亦都少啲啦。 一個好簡單嘅畫面，你經常都會見到，突然間停電咧，啲人都會哎呀黐埋嘅， 攬埋一 嚿，黐埋兩個黐埋。如果你話日光日白，突然間著燈咧，啲人就誒即刻彈翻開， 係喎、 保持距離， 一係就水溝油咁樣，突然之間 係啊。 系，同埋萤火晚会好多时咧，就容易见到嗰啲感情产生咗出嚟， 系、 都系人同人之间一个感，即系嗰个情感拉近咗。 所以呢个除咗话应用喺你话一啲社交联谊之外咧，对于即系感情啊、恋爱嗰方面咧，都有呢一个嘅心理学嘅。所以 点可以用得着咧？ 咪就系约佢去啲暗啲嘅地方，系啦。 跟住淨係點個火把咁樣，細細個咁樣， 跟住就烈火乾柴咁樣， 跟住啲人就 吹熄咗， 形容呢個好好浪漫啊！呢、這個環境係啦，咁啊頭先鐘哥講嘅第二個情景咧，就話佢個黑暗咧係形容嗰 個狀態， 狀態係啦，即係你成個人嘅處境啊，好黑暗，會唔會咧？ 會嘅， 係。 而家呢個幾容易出現添嘅， 嗯， 即係成日都嗰句嘛，我哋叫做可以共患難， 係， 但係唔可以共富貴。呢、這個就係等於即係日頭同夜晚嘅比喻， 一係就同黐豆，一係水溝油。 你兩個人都係叫做喺黑暗嘅時候啊，即係咪共患難？因 為 大家都低迷啊嘛，好啦，當可能大家都環境好咗啦，你見到陽光，見到日光出咗嚟啦，跟住咪即係大家要走開啦，彈翻開，你唔可以共富貴啦。呢、這個成日都會出現嘅，成日都有嘅、 嗯。 所以話成日都係嗰句啊嘛。如果你想揾真朋友咧，喺你低迷嘅時候，你就會見到邊個先至係你朋友。但係喺你風光嘅時候，嗰啲全部係假象嚟嘅。 嗯， 係咪好有好有？人生嘅哲理啊， 好有哲理，好有道理，记住喺心入边。 我就谂，即系喺我低迷嘅时候，譬如小白不离不弃，咁、我好朋友啦。咁、但系到我好翻啊，富贵翻嘅时候， 佢掉走咗我水沟油咁 样。系咯，佢会唔会又唔理我咧？ 唔系睇下究竟阿小白有冇喐过咯。即系如果佢仍然都系咁嘅状态， 仍然都系低迷嘅时候， 咁啊要睇你自己啦。 嗯，哦，即系其实变嗰个可能系 可能系你嚟噶嘛？呢个系互双向噶嘛？唔一定系你一个或者佢一个噶嘛？ 就人好奇怪一样嘢就系自己变咗自己唔知啊嘛。 嗱呢个又系另一个。课题即可能崔杰同要下一次讲另一个课题，你自己怎样去、自我检视啊？即系点样睇翻自己？你而家喺乜嘢嘅身份啊？咩状态里边？ 嗯，唔知咧， 好难睇到嘅。 系啊， 有时候我见咧阿小白你做节目嘅时候会较暗啲个灯啦，唔知系咪就 系 营造嗰个互相依赖嘅气氛 咧？因为以前 啊， 以前有以前轻谈咪有试过较暗啲咯。 但系你一个人啫，你想同边个依赖啊？ 同听众喺空气之中相会， 同边个互生情愫咧？咁。 成日听到人哋讲啊，我哋跟住个 beat 韵啦，连 Michael Jackson 啊都有一只歌叫做 B E A T， 再加一个 it， 咁到底 B E A T 呢个字应该点样发音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该读做 beat， 它是属于英文的长母音，既然有长自然就有短，跟它类似发音的字呢就有这个了， bit， bit， bit， 跟刚才讲的 beat 对比， bit， bit， bit， 有短促的感觉，而 beat 呢 就读做 beat beat， 系有刻意拖长嘅感觉嘅。举多一个例子啊，音调 p i t c h， 我哋读做 pitch pitch， 而水果土 p e a c h 咧，我哋读成 peach peach。是时候讲下这两个音节的发音方法了。在发 it 音的时候，舌尖后面的部位呢是要由正常的放松状态快速地向上顶住上颚。发音的位置呢是在口腔的最前最上方。bit, bit。发这个音的时候，记得留意条脷是有一个快速的运动的。至于发长音 e,嘅时候咧，舌头系呈放松嘅状态嘅。记住，千祈唔好有任何喐动，更加唔好向上顶住上颚嘅位置啊！发音嘅位置应该比较头先嘅 it 音低一啲嘅。beat beat， 今日开始按住呢一啲发音嘅方法加紧练习一下，日子有功，你都可以讲得一口流利嘅英文嘅。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朝早咧，想同大家讲下咧一啲喺屋企里边将一啲资源变得更多嘅资源。嗱，之前咧开始疫情嘅时候咧，大家就有一个抢购潮啦，即系抢米啊、抢水啊、抢纸巾啊咁样啦，即系好担心。 用晒未啊？ 其实未用晒噶嘛，嗰阵时系。 但系我好想知道咧，嗰时咪网上流传咗张相咧，咪有一个屋企喺个窗台堆满咗一层嘅厕纸山噶嘛？我想问下佢咧，用晒未咧？ 唔知咧， 一年 咯，应该用晒啦啩。 但佢之后佢仲系添货噶嘛？佢 系啊，好夸张啊！我想讲咧，我屋企附近都有一个人系咁样做囤积嘅，因为佢真系喺个窗台嗰度摆咗一冧嘅厕纸山。咁我有定期观察佢嗰、那个厕纸行程嘅， 有有 用得快唔快？因为用咗两卷嘅咁系嘛。咁我真系有睇佢，其实咧真系而家过咗成年啦。咁如果讲紧抢救嗰段时间过咗大半年啦，佢系用咗一半咋，我只系见到，因为我真系有望。我觉得哇，喺咁夸张啊！呢个人 厕纸可以摆耐啲嘅， 系嘅，都系嘅。咁但系咧，有人咧就为咗咧，即系环保又好啦，悭钱又好咧，就将呢个原有嘅厕纸数量咧变成再佢嘅双倍。 点啊？即系再买啊？定还是系搣开佢薄啲用啊？ 啊，钟哥，你呢个谂法就啱啦。佢就唔系搣开，佢系将佢切开。 切开， 即系再短薄窄身啲啊！ 系啦，嗱，你知咧，而家坊间咧厕纸都有唔同嘅盒装 size 噶嘛，有啲咧就系长方形盒啦，咁大概成尺阔咁样啦，咁有啲咧就砖头型嘅，即系细啲嘅、窄啲嘅咁啊，大概都有四四方方咁样啦。嗱，呢个人咧，我觉得都几有创意嘅，佢为咗咧即系将嗰个厕纸咧襟啲啊，因为好多人其实咧用厕纸都用一边啦，用一个角啦，又或者系其实用咗一忽咧，其他嘅都系攞嚟包住嗰个污渍啊，或者你用咗个地方啦。咁佢直情咧最折衷嘅方法就系将一个长形嘅厕纸喺中间系啦，劏开一半。咁然后嗱，咁你谂下啦，如果劏咗一半，咁你个盒咪冇遮冇掩咯，咁点算咧？ 好先纸啊！ 你谂到呢个方法都系可以嘅。咁佢都系用其他嘅都算系可回收嘅废物嚟嘅。咁你知有啲盒装朱古力咧嘅 size 咧，原来系啱啱好咧，系可以咧。做到一个抽取式厕纸盒，你知唔知有只朱古力咧，咪叫乜乜文咁样嘅？ 哦，我知道。 系啦，四四方方个盒咧，咁佢又都有 好， 系啱啱好，掀开个盖就可以攞嚟做一个方形嘅抽取式厕纸盒。 咁嗰啲厕纸拎出嚟，咪全部有朱古力味咯？ 即系 high 到，好香。喂， 但系嗰个独立包装 系啦， 心啦， 系啦，系一个独立包装朱古力嘅盒咁样，就攞嚟做咗呢一样嘢。乜不禁都令我谂起咧，嗱，每个人咧，我觉得屋企都有曾经将自己屋企其中一啲唔要或者冇乜用嘅家私或者旧物咧，改装成另一啲嘢嘅。嗱，例如我自己咧，会将一啲嗱好干净嘅鞋盒啦，例如吓，咁就可以攞嚟放杂物啦。 哇！呢个永远都有人同你争拗。 是 啊， 点解咧？ 点解你要用鞋盒啊？ 我都系一个盒啫。 鞋盒的而且确里边有一种鞋的味道嘅、 嗯。 如果你爱嚟放其他嘢咧，咁你成日打开嘅时候，你会永远闻到鞋的味道，因为嗰对鞋可能系皮又好，胶又好，佢、一定喺里边摆咗一段时间，而散发出一啲味道，焗咗喺个箱诶嗰个盒里边。所以必定 系 有一种唔同的味道嘅。 唔好可以辟走嘅，系咯，都可以辟味嘅。 不过头先咧，阿林慧讲嗰个厕纸咧，其实我谂好多厕纸商咧，佢已经谂到呢一样嘢啦。因为我自己拣厨房纸咧，我后来咧就拣咗一只牌子，就系、因为正正呢个原因啦。厨房纸咧，佢其实都几大块噶嘛，咁佢亦都好吸水噶，所以有时候咧，你惯咗手势，如果搣两张落嚟咧，你就其实可以抹好多嘢嘅。咁有一个牌子咧，佢就标明啊，佢嗰个咧系特别细啲嘅，嗰条痕咧系窄啲嘅，所以其实如果你系抹少少嘢，只系滴咗一滴汁喺度咧，咁你系啦就可以搣细啲，咁咧变相就好似悭啲啦咁样。 呢、這个都系悭资源嘅方法啦。 系啊，但系呢个对于我嚟讲就有少少唔系好方便。 哦，即系你讲劏开个厕纸啊？ 系啦，因为劏开嗱。好老实讲，而家啲厕纸嘅 size， 即系譬如正话林慧讲嗰啲咧，一砖嗰啲咁样咧，其实个 size 又啲啲尴尬嘅。嗱，你话佢大张，好似唔系好大张， 系啊。 话佢细张，如果你觉得系我要劏一半咧，劏咗一半你又唔够用， 系。 如果你用晒张，你又觉得好似多得仔。 我睇你系做咩咯？嗱，如果抹嘴咧。细张啊， 系啦，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抹嘴咧，悭都会搣一半，跟住俾隔篱嗰个。 但系唔系靠我哋樱桃小嘴噶嘛，我哋呢啲血盆大口真系要成张抹落去先有嗰种快感 咁。咁紧要？ 喂，唔系喎，你有冇留意咧？出边嗰啲譬如话放题啊、火锅店咧，有时咪会提取一啲嘅抽取式纸巾俾啲客户，都系攞嚟抹嘴用啦，或者抹汗啦，都系用细 size 纸巾噶。 所以我咪唔中意咯，我觉得细得滞啊，即系 越抹越大噶个口。你试下用细张， 系啊，自不然你就会变成一个樱桃小嘴去抹嘅， 懒系有仪态嗰啲， 系啊， 系啦， 人系边用咁声咧？ 作为一个男人，你咁样去抹嘴，成何体统咧？系咪先？即系你打边炉，等下先吓。 佢出杰同你用正嗰边咧，阔嗰边厨房只可以攞翻嚟俾阿钟哥， 就俾佢啦。 系啦， 抹嘴。 系啊，不过咧，其实除咗话将个厕纸改装咧，我谂每个人都有试过将屋企一啲未必有用或者唔舍得抌嘅嘢变成另一啲用途嘅。 系 最常见就系月饼罐啦。月饼罐一定会留翻佢啦，或者啲 食摆存折啊，摆钱啊。 我而家知道你钱摆边。 哇！呢、這个好紧要啊，大佬。月饼罐同埋或者以前传到嗰啲饼罐咧，真系就系摆呢啲嘢嘅。所以你听好多次呢啲咁样，即系大家唔想再听到个新闻，就系呢啲长辈们啊，即系凡之阿婆啦，将嗰啲贵重嘅东西放咗喺个饼罐嗰度，摄咗喺床下底，跟住屋企人唔知道，以为垃圾抌咗。 哎呀， 都听过好多次嘅，所以大家即如果你真的要放咗喺饼罐里边咧、你就 mark 翻低上边咧，写住里边有钱，即系 密冻， 系 啊， 密冻咁样。 咁又未免危险咗少少。 点解嗰阵时咁多长辈们喺佢哋后生嘅时候会选择呢个方法咧？佢哋嘅解释就系话，因为唔想俾人知道啲钱放喺边一个位啊、所以就放喺啲大家都唔会觉得系有钱嘅地方，饼罐咯，所以就摄咗喺里边，跟住摄喺床下底就。以为是最安全的嘛。 我想说呢，我都有这个想法的、即是不要被人知道钱放在哪里、因为呢我自己的习惯呢，我是喜欢呢四围都放些钱、即是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不是那么容易啦，你放在我那里，放在出面 那 里，放在欧那里，放在欧那里，很安全， 很安全，真的 安全到你可以不记得都可以。 我真的会不记得自己的钱放在哪里。我譬如 我哋都系想咁啫， 我周不 時打開個櫃桶，咦，點解有錢嘅咁樣咯？好開心㗎！除咗講呢啲循環用途之外咧，咁亦都可以諗下，即係如果真係屋企有啲舊物咧，嗱，一方面如果可以回收就可以回收啦。咁其次咧，如果真係好似譬如頭先講餅罐啊，或者係一啲可循環再用或者改變用途嘅嘢咧，咁都不妨可以試下花啲心思去改變下個用途。 係啊，所謂嘅廢物利用啊嘛，但係廢物利用咧，你留意一下，通常喺我哋小學嘅時候，我哋做得最多，因為學校會 教功課嘛， 教功課啊嘛， 係啊， 所以你喺小學嘅時候，你會用得最多呢一個廢物利用呢一個名詞嘅。好啦，當你大個咗嘅時候，你好少做呢一樣嘢，好少。點解咧？因為我想去買啊。我要买另一样嘢翻嚟，譬如你明明系可能你用完嗰、那个水樽，你可以再我嚟装水再饮嘅、你系都要我要买另一个名牌水樽， 我要买水壶， 我要买个水壶、你系都要咁样嘅，咁你大个咗之后你就唔会觉得需要咩废物回收啊利用啊啲咁样、回收而家就会啦， 系啊， 但系你回收都唔系你去再用啊嘛，你以为你拎咗去俾人哋用啫嘛？ 系啊，其实我觉得系一个良心嘅一个好过啲，即系觉得我唔系直接抌咗你咯，我会回收用途咯， 避免咗一种良心谴责啫。 不过我见而家咧嗰啲商人咧，其实都算有少少责任噶啦，即系佢唔会出到嗰个包装咧、太过唔环保，又或者咧佢一系咧就出得再靓啲，系、等你咧系真系想会再用翻、 即系你同埋或者会珍藏，你唔舍得抌嘅， 佢整到好靓。即系譬如啲月饼盒咧，其实系一个首饰盒嚟嘅。 我情愿唔好咁样 啊。点解咧？ 仲尴尬啊！即系有阵时自己买啲嘢咧，佢真系俾咗一个好靓嘅包装嚟，你唔舍得抌，太靓啦。 咪坐起佢咯。 用就系啦，你坐起佢之后，你用唔翻啊？系乜嘢咧？嗱，佢个 size 可能真系好似一个电话咁大嘅 size， 精致到咧打开有磁石，又石又雕花又咁样。但系咁大个，你可以摆乜嘢咧？你又唔舍得抌、啊， 摆钱咯。好似林慧咁周围摆啲钱， 你仲记得？咦，入两蚊喺里边， 一打开，咦，月光宝盒咁， 好惊喜啊！呢、這个 即系倒不如你试试弹弹包起佢，我快抌咗佢，咁唔使即系唔使烦咯。 即系大家可以谂下啦，即系喺呢个包装上面着手啦，可回收嘅物料啦，越简单就越好啊，制造少啲废物啊嘛。 这两日稍凉，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就喺丽景湾。咁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啦，去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东区九龙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另外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进入街车多，排到去日出大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音乐说，黄雨诗的音乐选择。 应该你都有听的，叮当啊，早期是靓仔 version 来的嘛。有个小朋友 version 的，就是我二哥，那我都是站在后面这样，就是 和唱啊， 和唱啊，一班人这样的，都是我表姐啊，我二哥啊，我和我表妹啊，四个定五个这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美股表现先啦。美国咧十年期债息咧升势咧暂缓啊，现在咧就喺 1.4 厘水平徘徊啦。市场消化负面消息啊，美股三大指数齐齐升，齐齐弹啦。道指咧收报啊31,535点啊，升咗603点。标普五百指数都升90点啊，创咗咧自上年六月以来咧最大嘅单日升幅啊。纳斯达克指数都升396点啊。大型嘅科技股普遍上涨，亚马逊收市。同 Facebook 同埋 Netflix 全部都升啊，蘋果公司都有得升啊，淨急升5.39% 添啊嚇，咁啊，亦都有一個好靚嘅升勢啦。睇翻港股 ADR 啊、騰訊嗰啲都升啊嚇，帶動咧今日港股理論上就可以高開噶啦。究竟係咪高開高收定高開低收咧？轉過頭你咪會知咯。 东京奥运将会有33个嘅运动项目，其中一项咧就系独木舟，啊，当中有分为静水竞速同埋激流两个嘅比赛项目。独木舟喺几千年以嚟啊，都系世界各地普遍被使用嘅一种水上运输方式。啊，大澳系咁，意大利嘅威尼斯都一样系嘅。不过咧，要去到19世纪中期，独木舟同埋蛙艇比赛先至喺英国嗰度第一次正式亮相。在静水竞速项目入边，运动员就要在一条直线的赛道上面进行正面交锋斗快。至于激流赛事啦，运动员除了要掌握独木舟通过一系列悬垂的闸门之外，亦都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划过快速流动的水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激流赛事上面，运动员是怎样防止独木舟入水的呢？答案很简单，运动员一般都会在腰部位置穿上以橡胶制成的防水套。当运动员坐稳在艇入面之后，这个防水套就会将独木舟呈椭圆形的舱位密封，做到滴水不漏的效果。那如果有水入去又怎么解啊？很简单，穿了窿，快点换个新的吧。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神光摩的卡 晨光 Morning Call 啦，今日朝头早咧有阿明喺度，早晨阿明， 早晨啊，主持，祝你哋身体健康先吓。首先系我个仔咧，3月1号阿海迪咧就系、是、生日嘅， 啱啱寻日啫，3月1号 系，咁我想点陈奕迅嘅幸福摩天轮啦，咁、希望佢喺唔同嘅位置啊都能够平安啊，欣赏每一个角度啊，即系无论点样都好啦，都可以好平安咁度过咯。身体健康啦、 有冇发觉啊？仔仔最近生活上有冇啲特别嘅难题啊？挑战紧啊咁样？ 应该都冇嘅，咁但系都知道而家咧，个个身边嘅人咧都搵食都比较艰难噶啦，好辛苦噶啦。咁啊，希望佢哋努力啦，即系好似摩天轮咁咧，唔同嘅角度都有唔同嘅得着嘅，即系无论高定低。咁最紧要佢哋自己咧，即系努力向前咯，即系唔好话 即係好似有啲人都好即係好頹廢啊，或點樣樣，我仔都唔會。咁但係都睇到個社會啊，各樣啊都好大影響嘅。 嗯， 咁即係希望啦，祝福全香港嘅人都可以平安度過啦，高高低低都好。 啱啊啱啊！哎呀，這個幸福摩天輪直頭好似風水輪咁啊，轉下轉下之後咧，就大家越轉越好嘛，係咪？ 係啊係啊。 好啦，多謝你嘅電話 ，Ming。咁啊，揾翻只幸福摩天輪俾你聽啦，好唔好啊？ 好好， 多 謝 曬你， 好， 拜 拜。 天荒地老，流連在摩天輪。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送。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 早晨啊，我正话究竟啲人系会叫啊李嘉仁医生做李医生，还是系小明医生 啊？小明医生， 小明医生， 亲切， 早晨， 是 小明医生。 系啊，系啊，嗱，今日真系好开心，可以咧，即系实体，个人喺香港电台做呢、這个，大家个感觉系唔同噶。 之前虚幻啲啊， 冇咁、那个互动冇咁好噶，冇、咁开心噶吓，咁啊。可以睇下啲反應啊，睇下啲睇住啲時間，呢、這個真係非常好嘅嘢。咁啊，嚟都講翻啦。咁啊，呢幾個月啦，好似幾個月未正式嚟到港台。 嗯， 兩個幾月啊？ 兩個幾月啦，係嘛？呢、這個真係好多嘢變化，我哋真係唔知道。咁啊，我哋因為對新冠病毒，我哋係冇特效藥，就唯有咧而家可以嘅話，就係、是、所謂。那个戴口罩啊，社交距离啊，咁样而家咧多咗个武器就打防疫针。 嗯， 好啊，防疫针咧，我自己就话唔需要太介怀呢、這个几多50%、60%、70%啊嗰啲咁样，千祈唔好咁惊。 嗯， 因为睇落啊，佢冇咁快走噶。咁我快走咧，可能今年打，出年又要打，后年又要打。咁你哋打？流行性感冒疫苗，你哋有冇研究边一种最好啊？有几多少保护力啊？冇噶，即系只系我哋话通常系50%至70%嘅percent 保护力咧，咁啊已经接受噶啦。咁所以唔需要太惊系要几多少。咁所谓副作用咧，又系另一样嘢。譬如一打针落去，啊 Kitty 好头痛，梁明忠冇头痛，但系佢未必讲出嚟噶。 即可能我都有， 可能有，但你冇讲咪冇事咯。所以是一个所谓呢个自己报告 self reporting。如果冇人讲啲嘢啊，冇事啊，咁样就系、是、咁样嘅原因、所以话咧，唔好太侧重于所谓普通嘅副作用。咁严重嘅咧，乜嘢都有可能有嘅。我都话食饭都会啃死，咁点啊？唔食饭系嘛？咁所以系唔需要太担心。啊！盡快去打右邊隻打邊隻，咁啊！我嗰日就去打，咁啊，都好多新奇嘢嘅。第一次入到個觀衆市政大廈，哦，原來嗰啲遙控撳一撳，即係唔使話撳住嗰度就上到嗰層樓嗰亭啊！我第一次見啫，嚇咁啊嘟，咁啊發覺係真係好多工作人員。 嗰啲智能電梯啊，或者嗨嗨你就知道去邊一層嗰啲咁樣。 唔係。即係佢一個 pad 咁樣，一二三四五六，咁就得噶啦。 哦，直頭唔使掂落去添啊！ 唔使掂落去噶、哦，真噶。 佢送菜你第二度噶。 咁啊，你嚟睇到 即係 Doctor Strange 係 Doctor Strange， 咁樣就 係啊！啊，得閒去睇下， 都真係要見識下先。 真係要見識，我都嚇咁樣。啊，好嘢。咁啊，另外咧就係喺呢個。打針嗰度係好多工作人員做嘢， 個個都好客氣，好有禮貌。咁就打針嗰時咧，就係因為個個都唔明白有啲嘢，點解嗰啲針唔係話一支支好似我哋呢個流感疫苗咁打嘅咧？係要抽出嚟嘅咧咁樣。嗱，因為咧全世界需求呢個疫苗太多啦，要好快入樽。 嗯， 啊，唔係打籃球入樽，就咁入樽。 嗯， 入樽咧。一定是一支支入个樽，然后你自己就慢慢抽，因为没有时间去做一支是即是抽好晒啊，然后在那个针筒到那些疫苗， 因为时间上 时间上是没有可能的事啊，咁所以不是说啊，点解是这样的呢？啊，点解啊医务人员咁蠢唔做啲咁嘅嘢呢？是没有办法的、 嗯 啊、所以呢就不需要担心。 即纯粹在个疫苗生产过程里面为了可以争取时间，所以就这 样 处 理。是的。另外打完针呢、就通常要你观察。观察呢 ,30 分钟。我跟工作人员说喂早点走行不行啊 行 行。因为它原来是每一只疫苗的药厂呢就写讲到明的写到明，麻烦你30分钟 full stop、 哦。 啊即系同时你打完针嗰张纸咧，右下角有你打针嘅时间嘅。 哦， 你一行出去咧，啲工作人员 check 一 check 你 够钟未？ 够钟未？吓、 嗯， 咁啊，你强行走咧，系有其他嘅方法嘅、嗯， 都系叫你唔好走啫。李生坐多阵啦，咁 系嘛？咁啊有嘢送，咁啊送乜嘢咧？我。嗰陣時就係銅芯口罩一個、一包啊，唔知我都未拆，係、就係咁樣。咁啊，呢個痛啊，一定係唔係點痛噶啦、所以各位都唔需要驚、 但係嗰30分鐘都係你坐喺度嘅啫，即 係 唔會話你咩都唔準做，純粹係坐喺度你休息， 即 係 玩下手機 都得嘅咁樣， 咪聽下港台咯。 呢咁就時間好快過， 係咯，係冇辦法㗎呢樣嘢，係嘛？即係同時咧就係、上網登記咧。俾啲耐性啦，啊，即系佢哋一定改良个系统可以好快嘅。嗱，咁啊讲到咧其他嘢咧，但系喺防疫方面咧，有一个问题咧开始咧就浮现啦。嗱，一喺呢个防疫时间咧，个个戴口罩啊、戴手袜啊、防护衣啊，好多呢啲全部都系石油产品，塑胶产品。 系啊， 咁啊。唔用啦，用一次啦就抌，好多时候咧就塞满呢个推田区。嗱，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其实喺环保嚟讲，嗱，我哋好多时候所话喺海滩啊，好多海洋嘅深处啦、都揾到呢啲胶嘅嘢，口罩、手套，咁、但系呢啲咧。好難分解嘅，咁啊有人研究做過咧，即係嗰啲我哋呢啲外科口罩咧，要成450年先至可以慢慢完全分解。 咁、如果喺呢一段咁非常時期，每一日都有咁多口罩，都係450年之後嘅事，先至可以分解到嘅。 係啊，呢、這個係好頭痛嘅問題啊。同時咧，佢哋咧先分解。但是未分解之前呢，譬如它可以由风啊、由海洋啊、周围全球飘，那就变了一个所谓微胶粒了、一个微胶粒是小过5mm 的。但是这些微胶粒呢，不要说啊看不到啊，鱼吃了可能有问题。鱼吃了之后人又吃又是。 又吃回鱼又变回落自己的肚。 是啊，这个是一个好问题啊，是非常之这些微胶粒呢是很伤害我们的环境的。在这个武汉、在因为疫情之后呢，它这些医疗废物是多了4倍。4倍那么怎么搞呢？所有的焚化炉都搞不掂的，突然多那么多。所以武汉呢就用一些流动的焚化炉、希望解决了问题。那你不要说哎呀，那么又是污染环境。但是用焚化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呢是远少过是这样堆了 堆 填区。是啊，因为真的没办法，400多年才可以分解到。 咁啊，同時你話，誒，不如我哋話 recycle 啦，啊，循環再用嗱，但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外科口罩有幾層，有不同嘅石油塑膠產品，係點樣慢慢分隔佢先至可以再用咧？同時，你要記住嗰啲可能有污染嘅喎，係嘛？咁啊，點處理佢咧？嗱，呢啲咧又係要大學研究啦，睇點可以做得到啦。另外一樣嘢，我哋食咗好多飯盒，外賣多咗好多，全世界都係咁啊！咁但係咧，以前咧，先幾年咧，已經外國嘅政府啊，邊度話誒唔准再用塑膠，咁啊呢啲已經有可能有啲新嘅嘢出啦，但係喺而家因為疫情，因為經濟冚唪唥都停頓咗落嚟啊，呢啲環保嘢，咁啊又係一個。一个好大嘅倒退啊！咁点样先至搞得好啲咁多咧？ 但如果饭盒嚟讲咧，而家都算系叫做环保咗噶啦，因为譬如话发泡胶又多数唔用啦，或者塑胶又唔用啦，即系叫做好咗啲。 我哋 canteen 都换咗啦， 系 啡啡地色嗰一只， 即系叫做可以循环再用嘅物料啦。 系啊，但系所谓循环再用，你真系要睇清楚呢度好大学问，第日先慢慢再 好 嗱。但是一样嘢咧，我哋真系尤其女性咧就要知啦。子宫颈癌，子宫颈癌咧好多时候开始啊，女性咁想每年咧做一做拍视片、抹片检查，睇下子宫颈嗰度刮一刮，攞啲细胞。嗱，而家咧，譬如喺澳洲咧，由25岁去到74岁嘅女士咧都做，系乜嘢咧？主要唔系净系。拍攝抹片咧，就淨係睇細胞，睇下有冇變異嘅細胞。但係咧，佢而家做多一樣嘢，就係、睇 HPV testing， 人類乳突病毒，即係我哋係致癌病毒啊！而家打針嗰啲咧，係做嗰啲做嗰個測試 HPV 測試。呢、這個測試咧係非常即係準確好多嘅，睇睇有冇呢一個。病毒 系 因为睇到如果有呢个病毒咧，一年后再检查，因为好多时候咧未必一定有事嘅，咁即系话会令你咧，即、就、系、是、女士咧，唔系净系睇嗰啲细胞嗰个拍摄片段，系做埋 HPV， 咁可以大量减低咗因为子宫颈癌。出事嘅婦女啦，嚇呢啲係新嘅嘢。 嗱，醫生想問問，正話你提到就25去到75歲啊嘛， 啊 即係呢個年紀嘅中間啊嘛。咁、 啊、 其實係咪應該呢個都係大家要留意？即、就、係、是、你唔需要話早過25歲做，或者過咗75歲係咪唔需要做咧？ 嗱、啊，以前咧澳洲佢係18歲做噶啦。 嗯。 咁但係因為而家越嚟越多人打咗 HPV 嘅疫苗啊嘛，咁所以將呢個推 後啲啦。 係啦。好多時候，譬如在英國咧，驗呢啲嘢咧都係65歲嘅啫。咁啊，澳洲再先進啲啦，因為65歲以後，因為呢個嘢死嘅一樣係相當多人數、但係咧做呢個檢查好痛嘅、女性咧即係去到年紀大咗之後咧、又擺個鉗入去啊，撐開佢嚟攞咧好痛嘅。咁所以而家又諗一啲新嘅方法。可以自我咧有其他嘅儀器擺入去啊，等佢唔好咁痛嘅。呢啲又係新嘅，所謂要 self sampling 嚇、呢啲啊好特別嘅嘢啦，一路喺度研究緊嘅。 係 啊，所以時代係進步嘅。 好，唔該曬你醫生咁啊，下個禮拜再將一啲新嘅醫學資訊話俾 我哋啊。唔該曬小明醫生， 唔使唔該。 我係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晨光追踪31。 早晨啊 ，Cousin 何启新， 早晨， 早晨，欧，早晨啊 ，Kitty， 系啊，有啲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今晚咧8点钟咧，大家就睇试点31啦，但系咧之前咧就会有个直播。 播嘅晏昼吓，咁喺 Facebook 嗰度嘅。咁啊嗱，咁政府咧上个星期提出咧修订公职人员宣誓安排嘅法例啦，咁啊要拥护基本法啦，效忠特区啦，咁列出负名演清单，咁啊违反咧呢一个港版国安法咧，以损害特首为主导嘅政制秩序，包括咧以非法手段强迫特首改变某一啲嘅某项嘅政策咧，无差别咁样反对政府提出嘅议案咧，就列为清单啦，成为咗 DQ 嘅准则。咁今日咧就会有两位嘉宾咧，就会喺呢一个Facebook 直播啦，咁啊同大家见面嘅，见完面之后咧，就会夜晚黑咧剪辑之后咧，就会喺呢个电视同大家见面嘅。佢哋分别咧就系民主党嘅主席啊罗建熙，同埋咧立法会议员咧刘国芬嘅，咁啊大家可以听下两位咧有啲咩倾，有啲咩讲啦。咁呢个 Facebook Live 咧都好早嘅，系朝头早11点开始噶啦。咁啊另外啦，咁啊去到咧呢一日常8点半啦，咁日常8点半里边咧，咁就会讲下。啊，原来咧喺疫情不断嘅时候咧，个学习都要继续噶嘛。 系啊， 咁喺网上授课咧，除咗学术科之外咧，仲有啲咧表演嘅艺术科啊。咁、就嗱，依个咧就承传呢个中国传统文化。咁啊，集会村里边咧就有呢个茶艺啦、变脸啊等等啊咁样。咁啊，工作坊咧包括风车啊、皮影戏同埋国画嘅。咁啊，全港咧有700多名嘅小學生咧，係有同步學習嘅，你話幾犀利啊！ 哇！如果啲小學生學啲嘢咁犀利嘅， 琴棋書畫樣樣 齊，變臉都識喎。 係啊， 學變臉呢啲嘢你唔學點做人？ 係啊， 係啊。不過咧就即係中國傳統嗰啲咧就要道具嘅。係，其實我都識噶。是啊，不是啊， 你直率一点、 我是真的那段时候想去这个电视台那里他有个 show 嘛，要学的变了几幅的，不过我的拍档呢他变的时候就甩了，将人家那个即秘密呢暴露了出来。 我也有些印象、这个 Cousin 玩变脸上电视这个啊， 是啊， 我有印象那时候你还在二台呢，我们同一个 office， 你还有一两嘢玩俾我哋睇咧，咁我哋仲觉得哇， 而家仲记唔记得啊？你 记得，你知道咗个要诀就知噶啦、我礼拜五话你听。 好好，唔系你礼拜五玩俾我睇啦。 系啊，冇啊，你有嗰啲道具先、 要有嗰块面系嘛？ 系啊，好复杂嗰块面啊。好啦，咁啊，另外咧就讲下啦，咁啊欧会嘅留意啦，讲乜讲物咧就会讲嗱嗱。 边个嚟？ 系啦，就系艺神啊。系啦，艺神咧就呢个模特儿身份咧就系、入行啦，咁啊而家系网上主播啦，咁啊2018年咧有乐坛新人、咁你哋都留意嘅啦。不过我咧就边个艺神？你知好多呢啲名噶嘛，系咪先？ 系 咁我哋就知阿林伟神嘅啫。咁 仲有艺神希， 我识艺神希咯， 系啊，又系 model 嚟嘅。 系啦，咁啊即系一上网一查，哇系！个样子真的不认得的，个个差不多的。 哦，咁佢新人啊嘛， 系啊， 艺神。 咁另外咧就系、去到呢一个咧9点半啊，历史23时咧就会讲下李志刚嘅。 好、 解构古城亚历山大。 亚 历山大，咁亚历山大咧，即系公元前四世纪咧，佢嗰阵时真系劲过啲风水师啊，因为睇嗰啲地形咧，就咦呢度可以发展嘅港口，结果咧，哇系成为咗好出名嘅全世界啲古城啊，或者啲古港口咁样咯。 好，唔该晒 Cousi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再次开放网上预约接种科兴疫苗，在开始运作后大约10分钟，预约系统版面已经显示要等待多于1小时。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最初有超过10万名市民同时进入系统，所以要轮候一段时间是预料之中。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你习惯咗噶啦。早几日去茶餐厅食早餐，限聚令放宽咗，人都多啲，又系时候发挥茶餐厅精神，搭台见到有位就坐低，嗰张台已经有位妈妈同个细路喺度，妈妈落紧单，就算我同佢隔住块透明胶板，都听到佢同个服务员咁讲： 我想要件多士，不过你记得焗；我想要隻蛋，不过你记得要太阳蛋；我想要杯咖啡，不过你记得唔好落糖落奶；我想要碗通粉啊，不过你唔好煮咁淋。 佢讲嘅嘢我觉得好奇怪，但系更奇怪嘅就系呢位服务员，因为佢完全冇乜特别反应，态度唔系话唔想理呢位顾客，而系啱啱相反，好似已经听过呢段说话好多次，所以佢只系好机械式点头。佢行开之后，妈妈就同细路咁讲啦。 放学记得早啲翻屋企啊！翻屋企记得做功课啊！做完功课记得食饭啊！食完饭记得抹嘴啊！抹完嘴就好去温书啦！温完书记得做练习啊！ 这个细路大约七八岁，佢嘅反应系同刚才嗰位服务员一模一样，只系机械式点头，又系好似已经预计到跟住佢会讲啲乜嘢。至于呢位妈妈，由佢嘅说话里边睇得出。佢非常唔信任其他人，所以不断要提人哋做呢样做嗰样。点解佢要咁样？因为佢唔信其他人，还是佢呢啲说话讲过好多次，其他人听完冇做，所以令佢要不断提醒其他人呢？这个服务员同细路，佢哋采取嘅态度就系不断点头，好似已经回应咗呢位妈妈嘅要求。但是到底他们真的有听，还是左耳入右耳出呢？如果真的有听，他们应该做了。又如果他们听了没有做，究竟是不记得做，还是他们根本不想做呢？如果他们根本就不想做，为什么又不跟妈妈说？是因为他是妈妈或者是顾客的身份，所以不敢开声？还是他们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这位妈妈没有理过他们，听完之后左耳入右耳出，所以令到他们都觉得费事再理，到底是哪样就不得而知了。这位妈妈为什么这么不信任这间茶餐厅服务员落单都还要回去呢？是因为这间茶餐厅的东西特别好吃，还是已经习惯了去这间茶餐厅？习惯的程度是习惯大家互不信任都还要去。当习惯一啲嘢已经变成一个习惯，我哋有冇谂过最初点解要习惯呢？当我继续思考呢个问题嘅时候，原来服务员已经企咗喺我后面好耐，等紧我落单。我哋四目交头，空气好似突然停止流动咁。我正想开口之际，佢就话： 系咪 A 餐啊？ 睇嚟佢都已经习惯咗，我每日都系会叫个 A 餐。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社会的变奏，行政到底亦似旧，上进百般的战斗，难得你可在背后，曾陪着了金光。我早应该习惯，原来是没有希冀。我早应该习惯，以挫折换作真理，始终总会飞。 有，从未去甘愿接受，人心到底不会够，名利信息亦变旧，曾陪着条金光灿烂，难平复我单身叫喊，我早已总会飞，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催神厨房。 今日催神厨房想同大家介绍一个可以用气炸锅简单做到嘅香口送菜，就系脆皮豆腐啦。咁我哋就唔使落咁多油啦，可以好简单几个步骤咧喺气炸锅就做得到啦。咁不过喺拣豆腐嘅时候，我哋有冇留意？其实豆腐嘅品种都有好多嘅、哦。板豆腐啦、嫩豆腐啦、鸡蛋豆腐啦、冻豆腐啦、蜂巢豆腐啦、百叶豆腐啦，哇，好多好多好多种啊！到底佢哋有啲咩特性，又适合点样去做餸菜呢？嗱，今次咧呢一个气炸锅豆腐咧，我知道阿 O 你屋企应该有气炸锅， 系 啦，咁可以试一试，因为都几简单。我自己咧就试过，真系落油炸。咁、当然啦，用油嘅味道咧就梗系会，我自己会觉得香啲嘅。咁、但系摆落气炸锅就相对就会健康少少。 系咪有啲似日本咧？即系嗰啲居酒屋嗰种炸豆腐啊，即系跟住就落啲系咪少少话呢条味淋啊？跟住嗰啲。日本豉油咁样，跟住俾你坐走咁样一嚿一嚿。 好正喎、啊！你讲到咁样已经，嗱咁你之后用 你形容得好， 用唔用一个汤嚟到包住佢咧？就你自己选择啦。咁、但系咧嗰个中间最重要嘅步骤，其实就系你点样染个粉同埋面包糠，因为如果唔系咧，其实你个豆腐都湿湿地咁样噶嘛，咁、你就冇嗰个香脆嘅感觉啦。咁第一咧就系你将个豆腐啦，当然你唔好切到太细啦。我觉得一砖正方形嘅豆腐，你切四件咯，咁你会方便啲 handle 咯。即系如果你切到好细粒，你又要再将佢染粉，你好容易就即系整一整嘅时候，佢就会散噶啦。系啦，我宁愿你大嚿少少，即系好似你讲日本居酒屋都系一个。碟仔咁样一件噶嘛， 一口豆腐咁样咯，尽量做到，或者嗰啲咧金黄色嗰啲豆腐粒咧，有阵时嗰啲叫做小炒店咧，或者大排档咪好兴嘅，嗰啲叫黄金豆腐啊， 黄金豆腐系啊，嗰啲啊真系好细粒啊， 嗰啲系咪切嘅咧？就真系切，冇得买翻嚟系正方形一粒。成嚿积木咁样， 我估嗰啲系功夫嚟嘅，系切到咁细粒再去炸嘅。 我又冇咁好刀工喎、 啊。系啦，咁所以你可以如果屋企自己整咧，试下切大嚿少少啦，咁啊冇咁容易烂啦。咁啊第一个步骤咧就系染中筋面粉先，跟住咧再染蛋液，最后先染面包糠。咁你咧就会有嗰、那个一层包住个豆腐嗰种感觉啦。因为有啲人咧话喺屋企整唔到成个好似脆面嘅感觉啊，咁其实可能你就系呢三个。步骤做少咗啦，就系要染咗中筋面粉啦，跟住染蛋液，跟住再碌嗰个面包糠咧，先至攞去气炸咧，就会有嗰个脆嘅感觉啦。咁但系咧就唔好即刻炸，你染完晒呢啲粉之后咧，静置佢五分钟先。系啦，等佢慢慢咧，即系吸咗啲蛋液，唔好湿滴滴，就即刻攞去嗰个气炸锅嗰度。系啦，咁咧就 使唔使攞啲厨纸染干佢先啊？ 其实你染完嗰个面包糠咧，佢其实都开落系包住咗噶啦，系啦。咁但系都摆佢一阵，跟住先落嗰个气炸锅嗰度啦。咁当然你喺个面咧可以喷翻少少油嘅，系啦。即系如果你唔想完全干晒嘅话，咁头先有提到啦，其实豆腐咧佢有好多个种类啊嘛，即系有板豆腐啊，有嫩豆腐啊，咁就可以同大家讲下点样拣啦。不过拣之前咧。 呢个时候就要留意下呢个交通消息啦。 要预留时间，睇下赶唔赶得切翻屋企整啊，或者翻公司整啊。咁有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啦，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啊，非常挤塞啊，龙尾咧观塘道近启业村，哎呀，转个头要去启业村添，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吓。 哦，你咩咯？转用其他交通工具咯， 飞机咯。 系啊，我惊你一阵要上去个群组嗰度分享啊，咁就唔好啦，系咪先？ 我知道噶啦， 系啦，塞车嗰度。嗱，咁啊，讲翻咧嗰啲板豆腐啊、嫩豆腐点样分啦？咁啊，板豆腐咧其实就坚实少少嘅，咁就冇咁容易散。咁、而嫩豆腐咧，其实佢就系多啲水分嘅，咁、就其实我觉得啱你放汤，即系嗰啲皮蛋豆腐、芫茜汤啊，咁就可以用嫩豆腐啦。咁头先我讲嗰、那个炸豆腐咧，你可以试下用鸡蛋豆腐。鸡蛋豆腐咧，佢就多一种 系咪即系玉子豆腐啊？ 其实又唔系，佢台湾好多嘅。其实你去啲大型少少嘅超级市场咧、一盒盒咧，佢都有写住鸡蛋豆腐。 O K， 佢咧就系、都系黄豆做，咁不过佢成分里面加咗少少鸡蛋落去，咁、所以咧就有少少鸡蛋嘅香味嘅。咁、如果你攞去做呢个炸豆腐咧，就会再香啲咯。咁、另外咧就是、百叶豆腐啦。咁百叶豆腐好多时啲人打边炉啊，或者做冷盘啊都会食到啦。不过呢个要小心。 即系咪食嗰啲皮蛋豆腐？腐嗰一種豆腐啊， 百葉豆腐係食上海嘢啊嗰啲嚟喎。 呢啲係咪叫蜂巢豆腐？又另一種嚟㗎。 蜂巢豆腐就另一種，百葉咧佢嗰個成分咧其實算係豆製品多過係我哋普通見到嘅豆腐，因為佢咧落咗其他一啲混合大豆蛋白啊、澱粉啊，即係落咗好多其他嘢落去嘅。咁所以佢咧嗰個百葉豆腐其實係硬啲、有啲咬口嘅、叫就叫佢做豆腐，其實佢係一個豆製品似啲咯。咁如果大家中意，食嘅话就要留意啦，因为佢嘅油脂含量咧系会比较多啲嘅，咁、大家都可以，我觉得食豆腐系几健康嘅，即系食 唔好周围食人豆腐， 豆腐就得啦， 得 可以试下呢个气炸豆腐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但系林慧有啲咩享乐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先？ 享乐时代梗系要讲啲自己开心同埋咧记忆满满嘅嘢啦。 啱啊！ 我琴晚做咗件令我今日都仲系好开心嘅事啊！ 打烂咗前日整嗰盎香水，好开心，成间屋都有嗰阵味。 定系再整多咗一支依兰依兰嘅香水？ 恭喜恭喜恭喜！ 知你夜晚好开心啦， 唔系我索咗尤加利啊，琴晚好好瞓， 都开心。 唔系嗱，讲紧食嘢啊，嗱我。真系好少会参与喺屋企整嘢食嘅，但系咧，即系今个农历新年咧，自从即系妈咪搞咗好多呢啲咁嘅新搞作之后咧，到而家咧屋企啲贺年食品都未食晒啊！你啲小情点啊？食晒未啊？ 俾晒钟哥啦！我 今日初几啊，大佬，梗系食晒啦！ 真系，我屋企仲有好多底糕未食， 我都未食晒。 发毛噶，你哋唔食？ 咁又系啊！我一底糕真系。 发咗， 你咪嗰啲人专登攞嚟， 恭喜你， 系咯， 系啊， 点都好啦， 攞个意头嚟嘅，我都觉得你系攞意头咯，特登摆到， 多谢啦，我会收晒嘅， 即系好少好少咧，一年里面发毛都咁开心，就系得呢个时候啊， 系啊，真系要发噶嘛，嗱，讲紧啲会发嘅糕咧，咁啊，即系以前咧屋企就比较传统啲嘅，如果食糕咧，一系就蒸，一系就煎啦，咁你知传统食法，不外外即系不外乎都系嗰几种啦，一系煎，一系。就蒸咁样，咁今年咧，因为屋企仲有好多嘅剩余物资啊，咁学你哋话斋，虽然咧系好意头嘅，如果佢发嘅话，咁但系咧都想尽量即系希望佢发之前咧就可以处理咗佢啦，咁，所以咧就发明咗啲新嘅食法。嗱，我之前咧有个朋友介绍我咧，话攞啲年糕嚟煲糖水。我就冇，我就冇呢个勇气去试呢一种新食法煮。咁但系咧，我琴晚做嘅嘢咧就系将年糕同埋糖不甩嘅食法咧 cross over。 系啊，你哋幻想一下先。 喺 上面， 喺上面。 嗱，因为咧，我上一次元宵嘅时候咧，屋企就整咗糖不甩嘅。 你讲上一次元宵系旧年啊？ 唔系啊，其实啱 啱 过 咗 嗰 个。你话上一次我以为系2020年嗰次元宵。 啱啱呢一次元宵，其实我每一年都会整糖不甩嘅元宵嘅时候，因为咧屋企嘅小朋友咧就唔系好中意食啲有馅嘅汤圆嘅。吓，系啊，嗰日同你哋讨论完之后咧，我翻屋企咧就谂啦，咁既然佢都唔中意食有馅嘅，不如就整啲冇馅嘅啦。 咁啊，即系佢中意净系食嚿粉。 冇错啦， 好味喎！我好中意食糖不甩噶，系啊， 你系中意食牛粉啊？都系， 诶系啊，烟烟韧韧咁样啦，系啊，啲小丸子啊嘛， 系啊，系啊，咁你会同我个女争食嘅？ 你中意小丸子啊？ 估唔到方方面面都中意小丸子， 所有方面都中意小丸子， 所有面向好贯彻。嗱，咁因为小朋友嘅口味咧，我发觉佢中意食牛粉，咁于是我就谂啦，其实如果你想整一嚿甜甜地又烟烟韧韧嘅嘢。咁你將個年糕咁樣食咪得咯？因為我屋企咧往日就中意煎咗啲年糕嚟食嘅。 係啊。 咁今年咧，我就將個年糕切咗做一粒粒，方形，即係好似啲方糖咁樣咧，一嚿嚿咁樣。咁當然大 size 啲啦。咁然後咧就將糖不甩嘅嗱，我哋將啲花生咧炒過南乳嘅，即係鹹鹹地嘅。 哦。 係啦。係啦。然之後就將呢一種南乳味嘅花生咧，就碌成嗱。我糖不甩嘅時候咧，我就有一個失敗嘅經驗嘅，因為我啲花生咧唔夠碎啊。因為你知其實花生咧，你需要幾大嘅力氣咧，先可以令佢變成粉末咁碎嘅。如果唔係咧，你都係總會食到啲花生粒咁樣啦。咁我咧就叫咗我屋企比较大力嘅，即系我先生，就攞咗咧上一次攞嚟碌呢个面粉嗰支木棍啦，直头 正路啊， 系啦，攞支大木棍嚟碌碎佢，就碌到佢真系好碎好碎啦，剩翻。 几攰 喎！我有提供，其实系应该中碎佢，因为你咁样碌咧，其实系好难，即系嗰个物理嘅角度系唔系咁容易做到啊！你咧可以，你有冇试过咧攞个譬如嗰啲密实袋啊，包住嗰啲花生粒，咁你包实佢啦，跟住就喺上面就攞啲硬物嚟中佢咧。其实我整蛋糕都系咁整。 崔怡彤就嚟惊蛰喎！ 系啊，就系咁嘅方法啦。咁佢就好快会碎咯，嗰啲，因为你咁样前后碌咧，佢唔系好受力啊。你真系要喺上面咁样中落去， 中虾米嗰啲咁样中。 但系你攞个密实袋，佢嘅好处咧就系佢会即系成包兜翻住咯。 哦，系啊，呢个都系可以试下。咁我叫屋企大力士嚟做啦。咁就今次咧，真系将个年糕咧切咗粒粒啦。头先话蒸咗咧，大概真系五分钟左右就已经 OK。因为其实咧，如果你煎咧，都几嘥功夫噶嘛。即系油啊、柴火啊、时间啊，你都 要染蛋浆啊。 系啊，其实都几，同埋都几难煎得佢金黄色又唔窿咁样啦，你知啦。咁但系琴晚蒸咧，就真系好快。就已經係熱啦，同埋咧佢嗰個質感咧依然都係煙煙韌韌咁樣，咁我就係年糕加花生碎再加椰絲咁樣嚟食咯，我食得好滿足啊我自己。 呢個咁樣嘅配搭 OK 係咪啊？ 呢個配搭 OK 係啦，同埋我覺得係幾好玩嘅呢樣嘢，因為咧嗱，我頭先都 send 咗一段短片俾大家嚇，可以望一望佢嗰個感覺咧，整出嚟嘅賣相咧，好有呢個咧金箔嘅感覺啊！撒出嚟，佢顏色咧真係金黃色嘅，而且咧 深邃 係啊，同埋咧食落去咧，我自己真係覺得 very good 啊！呢個 係 喎，係啊，我好少覺得自己整嘢好食， 似喺街買到喎，係 咪啊？ 幾好喎， 賣相都唔錯 ，OK 喎， 係啊係啊 ，OK OK， 我媽應該屋企又整緊啦，依家聽到你咁講， 仲要整啊， 八寶。麻烦你啊， 整多份啦， 系啊，真系几好啊！咁大家，我觉得如果咧有过年嘅一啲糕点啊，或者系食材剩翻咧，就可以谂下咁用咧。 系啊，花啲心思可以清埋啲糕佢啊。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着眼。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